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hey， 我是 Tasco。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啊，今个礼拜有什么新戏啊？ 喂，有套《盗墓迷城》。喂，什么新戏来的？《盗墓迷城》不是几十年前的了吗？ 其实 Reboot 啊， Reboot 啊，又来 Reboot 啊。 哦， Reboot， 但是它的戏名呢就用回旧名，叫回做《盗墓迷城》，又没有说什么新《盗墓迷城》定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叫《盗墓迷城》。那么搞到呢，个个啊都以为呢套嘢又盗宝啊，又剩啊，又玩呢个鬼吹灯啊，咁结果就好多人都因为咁啊好失望。咁啊，其实佢就唔系叫《盗墓迷城》嘅，佢英文佢就咁叫《妈咪》。咁原来佢就反而系跟翻咧黑白片时代嗰个路线啦，即系真系讲佢哋揾咗只木乃伊出嚟城市度发生咩事嘅呢个古仔。咁啊，但系可惜咧，就香港观众好，国内甚至华人观众咧，喂，根深蒂固觉得呢个《盗墓迷城》嘅一定系玩呢个鬼吹灯啊、盗墓者啊呢啲咁嘅嘢，系嘛？咁你国内都拍咗好多套即系类似嘅嘢啦，吓、啊，好多套，例如有咩《不打》记唔记得？ 呢、這个《盗墓日记》啦，吓、啊《南海三叔》啦，跟住《鬼吹灯》啦，跟住连嗰个《Kitty Kula》嗰个。啊！我唔記得啦，類似都係啊，幾套嘅都係啊，盜墓片喺國內 hit 過嘅，冇錯， 都係走呢個盜墓迷城路線，咁但係就係一定要盜墓嘅，同埋喺個墓入邊係主要嘅場景嘅，咁嗱今次就好明顯唔係啊，就喺個出邊嘅，墓就墓咗一陣間就冇咗噶啦，係啦，亦都冇話點樣要入侵去好多機關呢啲，都唔係講呢啲嘢嘅。咁所以都有啲朋友可能有啲錯誤咗嘅期待啦，咁啊都會失望咗啦，咁但係。就了解翻就其實唔係，其實人哋唔係玩緊嗰出戲嘅，係啦， 係啦， 冇錯，好， 好， 數幫係嘛？ 係啊， 係啦，咁其實仲有第二啲戲啦，一陣先慢慢講啦。咁我哋不如係啦，趁數一 講 先，咁啊新年數先啦。 好，咁第一位當然就係《盜墓迷城》啦。 係啦，今日都接近500場嘅有。 冇錯。 咁啊，好，第二。 好。第二位神奇旅侠， 咁 有300多场， 系啊，但系估唔到佢真系妈咪食咁多，因为神奇旅侠真系好平啊嘛，咁佢都系一个礼拜啫嘛，估唔到一缩就缩到第二，我以为可以 keep 到第一添啊。 哦，咁啊，同套新上嘅戏顶啊，就系真系争啲嘅。 冇错冇错，明白。 好，咁第三位就系《加勒比海盗：恶灵启航》。 哇，仲喺度呢套。 100多场，冇错。 好， 依然仲有拥趸嘅。 系， 好，第四位就是原谅他77次，是不是新戏嚟 嘅？嗱，呢套系 嚟噶， 呢套啊，即系爱情嘢啦，咁啊又有阿达啦。 唔系正常系嘛？不打住讲。 唔系正常，唔系正常。呢套而家就啱啱礼拜六日系叫做优先借票场，咁啊正式嚟嘅6月15，即系礼拜四先上嘅。 哦， 系啦。咁啊， 喂呢套 啊， 两个村子啦，周柏豪啊，咁我又周深啊。鬼英雄咁喎，好多人做喎， 係咯。係哦，即係英皇咯，英皇人咯。咁另外又有邱偉圖啦，咁就即係邱偉圖叫快，我哋行內叫快手啊，有一年可以即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好多套，即係第二度已經唔得嘅，係佢得嘅啫。 哦， 呢個拍得好準嘅，好準好快，砌得啲温單好正嘅。咁啊變咗就啦，又睇邱偉圖愛情片，即係之前就係失眠啦，跟住拆彈專家啦。咁而家呢套愛情片又睇邱偉圖出嚟咩效果？咁同埋特別一提咧，原諒呢個77次咧，編劇就係近期 hit 咗嘅李敏啊，嚇，即係因為佢啊出個專欄就話香港編劇，即係個際遇啊，即係叫做反擊咁樣就代啲編劇出聲，咁啊變咗呢期啊，即係李敏嘅 hit 啦，咁呢套就係亦都係佢嘅作品，咁所以咧都係有啲話題嘅，咁我一定撐港產片，禮拜四會睇啦，咁樣。 哦 ，OK， 好，咁啊之後再講啦呢個，好，咁啊第五位 係《沙灘拯救隊》啊，都仲有。 系啦，咁其实得翻70多场就冇得讲啦，咁你都系即系应该睇嘅人都睇咗啦，咁啊不过今个礼拜就变成咗新闻啦，因为香港嘅沙滩拯救队就全部缩晒沙嘅， 系 系啊，佢哋其实就未必系罢工嘅，佢哋应该做任务嘅啫，可能佢都去查啲机仔啊， 除咗查案之外，佢原来仲有一个系列啊，系讲我哋去查 X file 嘅喎。 吓，唔系啩？真系噶？ 系咯，真系啊！有系冇错，电视剧佢另一个系叫做《Baywatch Nights》啊，系我贴咗上群组啊，有兴趣上去睇啊，有买有得搵翻你睇添啊，仲系啊，睇翻添啊，犀利！系咁可能唔怪得啦，原来沙滩拯救咧系要即 即係查埋案先， 包埋呢啲嘅。 哇！老咁啊，果然係冇曬人啦、啊，當然。係冇錯，好第六位。 第六位29+1。 哇！ 仲喺度正啦，各位。嗱呢套咧，而家就衝緊1500,即即將2000嘅啲人話佢。咁但係咧、 啊， 就最後發覺佢都爭春嬌救志明就一條街。咁、所以咧，即係暫時兩套都叫做今年港產片最好嘅作品啦。 好犀利！ 因為今年咧係啦，科先到今年嘅，因為冇《寒戰二》啦，亦都冇《星爺》啦。咁啊，叫做今年其實成個港產片今年其實靜嘅，即係冇乜叫好大一定爆嘅大片。咁我估計即係29+1同埋《春嬌救志明》已經係第一、第二， okay. 即係港產片嚟。 咁啊加埋今期嘅《欣兒》又曬呢個泳衣照台呢、這個照啊，相當矚目㗎，係啊，係啦，係啦， 係啊，定位問題 冇錯。系，咁系，会唔会都歌曲咧？唔知道。好，第七位呢、這个都系新上嘅喎，应该。 系啊，生化危机血仇杀戮啊！ 因为最生化危机上次唔系已经 final， 诶唔系呢度系 CG 人啊，即系玩翻呢、這个 动画动画版本，冇错嘅版本。咁啊，不过我 呢 个 一定会讲喎。 系啊，我睇佢 会讲， 我 上 边讲下， 阿达睇咗嘅。系啦，咁喺整場講，其實場次好少啫，得13場嘅啫。 因為其實佢都算優先噶，正式都係禮拜四先上。係啊係啊係啊。 哦，係喎、啊，原來未正式嘅。 係啊，未正式上啊，不過我又係急不及待禮拜六嗱臨睇咗先，因為呢套真係想睇。係啊。 哦，即係15號先係正式上，明白。 係啦、 啊，冇錯。哦，唔怪得，唔係佢少啊，原來係未係優先場啫、 啊。 好，一陣講，一陣講，係。好，第八位。 第八位，《天父的禮物》啊，仲有。 哇！呢套劲啊，好金啊， 但系都依然 keep 住啊。 系啊，好悲，同埋好口碑啊！呢套系啊，又过1000万嚟嘅。 嗯， 冇错。好，第九位， 《热血狂拳》啊。 哇！呢套就值得睇 喎。 嗱、啊，我想睇佢上咗啦，但系就真系得个 grand 啊，几间院做嘅啫，咁、我睇唔到。咁但系排头咧就系、是、呢个马田史高西斯监制，就系监制啫，吓唔系导演啦。咁啊，似系嗰类，即系又系啲运动热血嗰类啦。咁啊，我未睇又唔敢讲，不过好似坊间都有啲好评嘅。系啊，咁、样。 佢主要就上啲比较鬼佬啲嗰啲戏院嘅，系啦，即 系。系啊，冇错。系啊， 明白。好，咁呢个有睇到再讲。好，第十位。 系啦，仲有房客啊，仲喺度。 房客， 房客啊， 冇错。 房客系啦，咁啊， 真系。keep 住有嘅，真系有啊，系啊。 系继续有，系啦。咁啊，其实二型就已经达到62噶啦。 系啦。系场数都系得翻12场。 其实吃的爱唔系新上，不过就一等新 上个礼拜系啦， 系啦，竟然啊科幻片嚟嘅喎，系啊，点解咁讲一阵讲啊，系啦。咁其实有冇其他咧？其他就未系正式上啦，不过一阵都会讲下嘅，不打都。 冇错，系啦。 有一套你话系印度片嗰度啊，其实就未。 冇错。 而家今日上咪就未咗。 哦，未上嘅嗰套。 系啊，未上噶。不过咧，佢香港亦佢亦咗名啦，有前度预告，系啦，预告下就叫打死不离三妇女啊，即刻回讲啊。 系，但其实仲真系食翻个嘅个字嘅其实。 系啦，食翻呢个作死不离三兄弟。 冇错，系 啦， 冇错， 冇错。咁啊，见到有呢个残影啊，另一套叫做啊，真系唔 知咩嚟嘅，我都唔知咩嚟嘅， 即系都系喺啲百老汇电影中心做嘅啫，咁啊而家第19位，咁因为真系得几场啦，咁呢个冇乜，唔系好知系咩系嘛？ 唔知道，我都唔知道，甩咗呢度。 嗯，明白。好，咁有冇再有其他？有冇啲系身上跌咗落去嘅？ 有套麻烦家族啊。 哦，系上咗啦。喂，呢套知喎，东京家族嘅啊，唔系。麻烦家族就是东京家族原班人马再拍的另一个 friend，咁但系咧第一集已经上，唔知半年前上咗啦香港，其实好笑嘅，即系啲讲啲日本啊三代关系啊一间屋啊咁样入边啲趣剧，呢个系续集， 唔系真嘅，佢话重影啊，点解？ 哦，咁可能系啦，因为咧麻烦家族二咧我睇过 trailer 嘅，可能佢就嚟上，所以又重影翻第一集。 上翻第一集， 麻烦家族 一，呢个系第一集嚟 嘅啫。系啦，我估系咁，系啦， 都系重影。 系啊，但系个 band OK 噶，喺日本好笑噶，即系粒粒星嘅，入边好多日本嘅鞋星啦，唔同年代嘅鞋星都喺入边嘅。咁啊，一家人嘅入边嘅生活咁样，即系又有啲讲啲价值观唔同咁样，爆啲笑话咁样，系 OK 嘅，轻松嘅。 系好啦，咁啊咁上下啦，系啦，系嘛，有冇做嗰啲新？冇啦，系嘛，嗰啲系旧噶啦，下边嗰啲应该系咪？好，好啦，咁啊有冇？冇啦，冇好，咁以上啦，系 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又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啊，熄機。好，咁不打同大家講下邊套先啦，咁啊講下啲碎嘢先，講《盜墓迷城》啊，咁啊講下啲其他嘅先。 好啊，碎嘢我先，反而覺得啊，食翻科幻主題啦，嗱，《吃吃的愛》咧嚇，咁啊即係上個禮拜我未睇，但我睇過即係嗰啲文字簡介就話喂唔多妥，一開波話太空艙咩拉麵館，即係喺個宇宙度有外星人食拉麵咁樣，嚇仲唔科幻？後屘睇過原來係夢嚟噶嘛，一睇完我先知啊，嗱，啲影評人嗰啲話係夢境啊嗰啲咧。好明顯嘅未睇過套戲啊，學人寫文。嗱，真正睇過套戲先知咧，原來套戲入邊咧，佢係有一個太空，即係一個太空嘅拉麵館啦。個感覺都幾似日本嗰套咩《銀河鐵道搞搞搞》嘅，即係話講喺個喺個宇宙嘅航道側邊有個科幻嘅館，好多外星人入去食麵，就食嗰種好特別嘅麵，就係、是、女主角小 S 煮嘅麵咁樣。咁啊，但係咁樣嘅背景啦。咁但係另外有個時空咧，就係現代嘅，現代就係細 S 就同埋林志玲就兩姊妹。咁啊，細 S 就係一個即係好二三線嘅 model 啦，即係佢都會成日要去 casting 啊，佢渴望想做大明星。咁但係佢家姐林志玲就已經係一個當紅國際巨星啦，即係當你飾演翻自己林志玲咁啦。咁啊，變咗兩姊妹兩個咧，就曾經因為一段對話啦，想當年啦，咁就個即係總之家姐細妹就覺得家姐上位係靠同男人份。咁啊，家姐梗係一巴車落去度啦。咁但係中間又加咗啲，就話咩我都係努力啦，自己努力做到呢一步嘅。咁之後點知兩姊妹有啲矛盾，咁之後咧個妹就搬咗出去住，咁從此冇聯絡嘅。咁啊，即係叫做自生自滅咁樣。咁然後點樣重拾翻呢段姊妹情？咁啊，最後梗係講佢阿 S 紅咗嘅。咁紅咗咧，同翻家姐有場戲就做對手戲。咁啊，戲裏戲外咧，戲假情真咁有場咁樣嘅。嘅戲咁啊幾精彩嘅，咁啊呢個就一個叫現代嘅時空，咁但係有睇嘅知，其實原來套戲最後講呢現代嘅時空，只不過係未來嘅小 S 嘅夢境嚟嘅啫，得唔得？實踐套戲入面嘅現實就係未來，就真係嗰個未來拉麵館，不過都有少少 tricky 嘅，原來嗰個未來拉麵館咧就唔係真係喺宇宙喎，原來係一個未來嘅主題樂園遊樂場嚟嘅，得唔得？當佢阿細 S 出咗對門出翻去咧，其實出邊係一個遊樂場嘅主題，咁佢係呢個館就飾演喺銀河入邊嘅拉麵，又俾人食拉麵，點解？咁但出到嚟咧都見有外星人㗎，即係都唔係現實生活嚟嘅。咁最後就話咧穿翻原來佢現實嘅就係未來啦，即係細 S 啦，就講緊咧咁多嘢咧，佢夢見啲乜嘢都係俾佢知道點樣促十愛啊，點樣知道又話點樣可以走開自己嘅陰霾啊咁之類啦。最後咧都係講去揾翻喺。現實入面見過小 S 的男朋友，咁其實係一套咧講未來嘅細 S 尋覓真愛嘅一個愛情小品嚟嘅，咁所以嚴格嚟講咧，佢真係科幻片嚟嘅。 咁現實上有冇佢嗰個家姐啊林志玲嘅咧？冇嘅。 現實冇，即係意思喺科幻就冇出過林志玲，但係科幻有出過就個男主角啦、哦。即係意思喺細 S 喺現代版細 S 陪住佢嗰個暖男。即係好鬼暖男嘅嗰個感覺，做得幾好嘅嗰個男仔。咁啊，即係喺一邊啊扶持住佢啊。總之唔得意嘅，亦都好 support 啊女主角，即係包括啊細 S 好任性啊，或者做錯決定啊，鬧佢家姐咁之類，咁佢都好 support 一個暖男形象咯。咁最後喺未來世界可以揾翻，咁而揾翻咧都係因應個夢境嘅，即係現實，即係現實嘅情節，少少抽絲剝繭，最後要有啲搞搞少少揾到，咁啊最後就揾到自己 Mr. White 咁解嘅啫。成套戲個大 導演啊，蔡康永又有冇客串出翻嚟？ 冇，但係佢就譬如《康熙來了》嗰啲好多嘉賓嗰啲啊，出曬嚟粒粒星，就做啲 side cast 嘅，即係喺現代版同未來啊，可能行過啲外星人啊，嗰啲全部都係佢嗰啲以往嗰啲好多嘉賓咁樣手熟面咁咯，係啊。嗱，你問我咧，呢套戲啊國內評價好低，咁亦都排片好低。我又真係覺得咧，因為開頭我未睇，我真係唔敢講。咁咧，我啊抱住即係都諗住預咗爛嘅心態睇。咁認真睇完，我覺得咧人哋有板有眼。我調翻轉覺得，第一就可能係政治形態啦，因為而家你中國同台灣關係就緊張啲啦。咁佢係中台合拍片咧，可能就已經比呢個中港合拍片勁差，即係個排片率嚴重低。咁啊變咗主流傳媒睇低一線啦。咁原來我覺得都有啲國內打手一嘢就打沉佢，咁啊人人跟風。個差，咁我好從平常心睇套戲，肯定唔差，亦都冇理由咁低嘅個評價。即係如果你話論呢啲叫做愛情喜劇，因為佢都搞搞笑笑嘅，即係輕鬆嘅個感覺。 咁咧已經好過曬近年國產好多片啦，包括之前有套咪煮嘢食嗰套咧，咩最愛的你咧，即金城武套啦，啱啱唔知前幾位大講，咁我都覺得嗰套合格噶嘛。呢套其實你問我都好睇過最愛的你， 係咪喜歡你啊？嗰、 哦、好睇過金城 武，喜歡你係啊係啊係啊，好睇過噶。即係因為我覺得佢食過有啲位咧，佢做得幾到位。譬如佢中間佢有段幾集中講阿細 S 作為一個即係叫恩星啦，點樣講佢 casting 啊，個感覺有啲即係又係即係好似拉零咁樣，即係講佢點樣未紅嗰陣時受盡好多嘢咁樣。咁但係佢做喜劇包裝得幾好，幾精華又好笑。咁佢當中咧，我貼咗文咧有段佢講佢話要逼佢，即係佢因為 casting 啊嘛。咁佢乜角色都肯做，只要有 exposure 好滯。咁後屘佢接咗咧，就係原來要去扮動物。咁扮動物咧，咁扮咩咧？扮條鯉魚。咁啊著咗件衫係鯉魚，仲要唱首咧好好笑嘅急口令歌。佢就叫紅鯉魚、綠鯉魚與你的奴同居。嗱呢個廣東話嘅讀音啊，但如果你識國語人讀，你就知道其實好翹口嘅。呢個情況似實驗室撳緊急掣咁樣嗰只嗰類嘅。咁國語講好好笑，咁佢就一路講一路甩咯，因為佢要扮緊只鯉魚噶嘛，咁一路跳就一路甩，好鬼好笑個幕。咁最後咧喺套戲入邊咧，呢一幕出咗兩三秒嘅啫，然後就因為佢係做呢首咁樣嘅爛嘅串燒歌咧，就爆紅，咁佢先可以就叫做喺個戲入邊紅咗，然後就可以同佢家姐咧同台有套戲一齊拍啦。咁但係咧到最後完曬套戲啊 ending 啦。出車打嗰下咧，就好似即係春嬌救志明咁咧，就食將嗰呢條片嘅網上版咧擺翻落個字幕側邊，就俾觀眾睇，好好笑，咁啊全場爆笑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位佢都有心機做咯。咁同埋你問我咧，佢未來嗰一 part 咧，其實就砌得靚過銀河鐵道999嘅，即係無論個化妝啦、服裝設計啦，同埋個調度，佢一開頭係玩咗一個叫做定格挑戰嘅，即係長鏡頭唔喐咯。咁然後再喐翻咁樣，咁係有啲心思。我又因為好多網民又喺度，即係大陸嘅影評就話插咩科幻嗰段啊，無聊、冇用、冇意思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喎，即係係主觀咯。即係如果你話呢段調翻轉係排好長拍，咁春嬌救志明夠極光啦，嗰段夠長啦，十分鐘又邊人都鬧個個讚。咁其實人哋都係食翻呢個理論啫嘛。我覺得唔差，佢唔粗噶科幻嗰段，仲有啲感情嘅。有啲感情細膩位，講佢又話講佢識到個小鮮肉，後屘小鮮肉咧偷咗佢碗湯，佢個家傳秘方走，咁佢自己係失敗，即係事業愛情都失敗嘅情況底下，透過個夢俾佢重拾翻有個自信咁樣，咁人哋有套路啊嘛，我覺得唔係多餘咯，咁你評佢多餘嗰啲根本上冇題，一係係人雲亦雲講咯，咁我覺得啊，叫佢要俾翻個分嚟，肯定係合格。咁你話係咪好正又唔係，咁都係一啲輕鬆愛情喜劇。但是肯定好过晒好多近年嘅国产爱情烂片，呢样就我嘅评价啦。 咁啊，北大有冇睇过《煎饼侠》嘅 咧？有睇过，但系咁我呢套 啦， 我睇《煎饼侠》，因为咧《煎饼侠》咧，我哋唔识笑，就因为我哋唔熟，冇国内网民嘅啲网。 其实我想 咁，《煎饼侠》系好由网红而嚟噶嘛。 即系我想讲嘅， 咁我就都唔系太 get 到，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 睇《煎饼侠》嘅， 但呢套如果讲技巧，一定好过《煎饼侠》拍摄技巧。 我同常睇《煎饼侠》嗰啲，当然全场系即系内地观众啦。咁其实佢哋系由头笑到尾，好似我当年睇赌圣咁好笑，但系咧我由头到尾我都冇笑过嘅，即就算后屘出到呢个阿郑伊健地啊，即系阿古惑仔成班 咁啊， 咁直至呢个 Van Damme 都出埋客串都好咧，即系其实老实讲，睇嘅时候有外国人，嗰啲人系拧紧头啊， 明白， 系睇到拧头，但系咧嗰啲国外朋友系好开心，我唔系笑佢哋低能，唔系低能。是大家即係個 文化差異， 第一個笑點，唔係第一個笑點唔同，係 OK。第二係嗰、那個大家嗰個對嗰樣嘢嘅理解又唔一樣。咁我懷疑咧，佢嗰套玩咗好多咧，佢國內一啲網上嘅係 啊，佢將啲網上 啲好 in 得足嘅嘢咧，你俾睇 啦，即係好國內好地區性呢、這個小 話。 咁同埋佢玩嘅嘢咪即係好似八毛咁啫嘛，佢玩緊近期香港 hit 嘅嘢，愛嚟抽水。咁呢啲你國內你唔熟嗰啲嘢，譬如出一個人，你都唔知嗰個人原來佢喺網上面係有段咁樣嘅經歷，所以做呢個角色已經好笑。咁我哋唔識笑就變咗就真係係叫唔識睇。 嗱， 即係坦白講， 你周星馳咧，其實周星馳都好香港啊，但係周星馳啲嘢咧，鬼佬睇係識笑喎。日本人睇識笑啊！我認識好多西人同日本人睇周星馳咪嗱，佢未必完全 understand 嗰、那個。 嗰、那個、那個 gap， 因為嗰個 gap 係有本地嗰個背景， 係啊， 佢就算唔明嗰樣嘢都好啦，佢本身嗰樣嘢夠搞笑咧，起碼佢都即係 佢都識笑 嘅嗰樣嘢，嗰、那個荒謬咧，佢都會覺得係有種荒謬感，雖然佢明唔係100%領略，但係起碼都80%嘅，即係你唔係淨係個內容啊嘛，係佢個做出嚟都好笑啊嘛，咁但係咧國內嗰啲笑話咧，其實有啲哲理笑嘅。 是 即如果我不知道他的 content， 就你是切搞我笑的，我真的笑不出的。即是不要用真的笑不出嘛，我改我现实的反应就是我全场木了去看完。那但是全场其他的观众呢是真的由头笑到尾，他好像我们当年看赌圣那么犀利的。即是不停我笑到哇这么好笑吗，我说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的呢，这样。那我怀疑呢，因为大家那个看的即是笑开的都不一样。咁我就自己都有由吳宗憲嗰啲咁就睇開啦，你嗰時大細 S 都喺吳宗憲嗰個節目度，即係當然佢自己有唱歌，但係佢喺嗰個節目度開始做啲即係下巴喺叫做 下巴， 有兩條女喺度即係叫做出嚟咁做個即係望住咁，吳宗憲就係、是、即係主持咁，佢哋喺嗰度開始搞笑嘅啫嘛，咁跟住換咗入到呢、這個HHE 啊，即係 Ella 嗰三個。咁一路換上嚟，我係由嗰時已經睇嘅，同大家講。咁所以咧，你呢啲咪台灣搞笑咧，我梗係好慣嘅，即係亦都係我覺得好笑喎，係好笑。咁但會唔會就係因為有呢個差異喺度，所以大家有咁大嘅分別？即係如果呢一套佢喺度笑片啊嘛，即係你唔好講佢後面啲意義先啦，因為首先係喺度笑片嚟。係。咁可能佢真係覺得唔好笑，咁會唔會真係因為佢個差異啦，同埋大家嗰、那個？ 有機會，不過咧，我頭先我都有啲研究嘅。其實周星馳好笑咧，其實佢除咗係個笑料地道啦，即係個材料、個題材地道，佢其實周星馳係好多 get form 嘅，即係意思佢其實唔係淨係諗一個笑話，而佢諗到一個笑話嘅 form， 即係譬如點樣可以係一啲係啦，係一啲諷刺啊，或者點樣荒謬啊，點樣錯配啊，重聚啊，即係佢有啲背後有啲 get form。咁咧，其實詹炳好隻笑咧，其實佢又似一百毛，佢唔係一個 form， 佢只不過攞啲 hit 嘅話題抽水。即係純粹將啲 hit 嘢就抽起水嚟笑，咁你唔識嗰啲笑嗰啲題材或者嗰個料咧，你係唔識笑嘅。咁呢個就係個高低之 分。我懷疑咧，你俾鬼佬佢都或者都仲 OK 嘅。 係，明白明白啦，即係好啲，起碼都好啲啊嘛，明白明白。咁你問我， 我講鐵頂俠咧，同場係有西人，佢哋係零頭。 零頭。咁但係你問我咧， 出到呢啲 random 嗰啲，佢仍覺搞咩啊咁樣？ 但你問我咧，吃吃的我呢套咧，其實佢係有 get form。我話好笑嗰 part 係佢拍成嗰 part 咧，其實係高啲嘅，一定我又覺得壓軸唔上，因為咧我現場係喺香港睇嘅，我相信現場都唔係太多真係好康熙來了啲 fans 啊，即係望落個感覺啦，個年紀都好似我咁嘅年紀咁，唔會話太過真心 fans， 但係確實係會笑嘅。我都笑咗出嚟，因為佢又做得好鬼鬼馬嘅，即係細 S 你知肯做下馬嘛，同埋佢係嗰種笑中有淚咧，即係卡成完俾人租質完，但係就哇租質到可以好鬼多創意嘅，即係好多種方法租質，唔係淨係肉體，心靈打擊，再要剝奪你尊嚴，最後吔食屎啊，類似咁樣，跟住俾人打租質啊，咁啊好鬼，但係好快嘅，佢唔拖嘅，咁所以變咗戲有個笑位喎。我覺得呢啲 唔會唔識笑啦，就算你冇背景都唔會唔識笑咯。 冇錯， 咁咯。應該係咁樣，所以香港朋友其實可以反而入場睇，即係你肯定咧，台灣覺得好笑嘅嘢咧，同香港係接近啲，因為其實佢哋都睇好多香港。首先佢就先睇咗香港好多港產搞笑做個底，所以其實台灣啲搞笑係承接香港嘅，所以其實我哋係應該會睇得明嘅。調翻 轉，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但係咧，咁有套又睇啦嚇，咁啊， 冇錯。 喂，咁啊，可能講完呢套有啲科幻味啊嚇，即係玩少少科幻啦嚇。 冇錯。 有冇其他？ 港套冇咧，我就快講呢個印度片啦，好嘛？咁啊，印度片嗰個就叫做印度劉德華。印度劉德華點解咧？因為佢就真係好似劉德華咁嘅。 係邊個？即係邊個？ 就係喂，咁我唔識讀個名喎，即係等於作死不離三兄弟入邊，作死不離三兄弟入邊做嗰個即係攞曬知識產權。最後變咗一個即係教授，兼又係一啲好出名嘅發明家喎。即係意思作死不離三兄弟，問三兄弟兩個要揾一個人㗎嘛，揾被即係被揾嗰個人，亦都係來自星星的 P K 嗰個。 係啦，就係 P K 啊。 你講呢個 係啊，就係講 P K， 都近啲，呢個近啲係即係 P K 啊 嘛。 係啦。咁佢本身叫做愛好叫做印度良心。嗱點解咧？嗱佢個人本身就已經係好出名嘅印度啊，因為印度咧。佢個印度名有個傾字 ，K KHONG 啊，咁佢即係英文就傾啦。咁佢其實印度有三個男明星都係好似佢咁出名，而係有呢個字，咁所以人哋叫佢做印度三傾之一。咁佢係三傾入面唯一一個，因為印度不嬲出名嘅明星咧係會攬拍嘅，係會乜戲都接嘅。咁因為要揾錢嘛，咁你知印度都比較窮啦。咁但係而家經濟起飛啦。咁但係咧，阿依個印度劉德華咧就出名就當紅咗之後咧，咁一開頭佢都係攬拍，咁但係當紅咗之後咧，佢係揀片，佢緊守自己一年就拍套或者兩套。咁二來咧，到而家咧，又係近依五六年咧，佢就直頭係淨係自己公司開，佢就揀出面自己心目中嘅導演，或者自己做埋導演，就揀出面靚劇本，咁啊自己做埋融資，咁個情況都幾好似劉德華嘅，即係真係揀一啲高質素嘅劇本、有意思嘅劇本佢先開拍，咁而叫做印度入面嚟講就叫做有個質素保證啦，即係佢做嘅戲一定係都有啲深度，亦都叫做係有啲面向國際，唔係好。即係尊重印度文化之餘，但係拍俾國際睇，個目標係始終印度電影推廣開去嘅，咁所以變咗佢喺印度就好鬼高呢個 fans 嘅，同埋最正咧，以佢咁紅啦，你當佢劉德華咁紅，佢肯咧唔收錢幫印度電視台做一啲好似香港今日睇真啲呢類嘅揭秘式節目，咁咧佢做話每一集收視淨係嗰晚收視好似2億3億嘅起碼。咁佢就仲要夠膽講喎，佢夠膽係即係你知印度又好鬼多啲社會問題啦，包括貧富懸殊啊，包括好多譬如男女個不平等啊，包括可能係嗰啲最常見就係政府啦，即係好多貪污舞弊啊，或者叫做啲資本地主嗰啲剝削啊，佢就夠膽講，夠膽封煙接受電話，亦都曾經咁樣咧幫過好多即係真係啲被忽略嘅弱勢社群咧出聲嘅，咁所以咧啲人又話叫做印度良心，咁所以咧。佢印度好受歡迎，咁啊，於是就磨劍幾年，因為佢拍完 PK 之後咧，冇拍過戲，磨劍三年兩年啦，就拍咗呢套。咁呢套咧，原來佢就抄翻當年印度嘅一個真人真事，相當係一個好振奮嘅故事，就話印度不嬲咧都中意摔跤嘅，咁但係咧就係話過當年嘅印度世界冠軍，即係唔係世界冠軍，即係印度冠軍、國家冠軍，得唔得？咁就但係講佢最後就輸咗奧運賽事，咁咧同埋原來發覺睇翻咧印度摔跤喺國際賽事未攞過獎牌，即係個獎牌未攞過。咁而呢個咧最後都攞唔到，咁但係咧佢就想將佢嘅嘢傳俾個仔，點解佢生親都係女？咁最後生咗三個都係女，咁最後佢都灰心。咁但係灰心之後咧，竟然就因為一個小嘅意外，發覺原來佢三個女咧，佢就俾啲人蝦，點解三個女咧混然天成？打翻嗰啲屋同黨，咁咧發覺個淑女咧原來咁好打嘅，咁佢就先醒翻就話：其實我嘅才能，可能個天要我唔生仔，會唔會其實個天係要我傳啲淑角俾個女咧？咁嗰陣時計咧，印度你知都男女好鬼歧視噶嘛，啲女仔又係要唔可以著褲啊，又要嬲，即係總之好鬼多，就冇人搞女子淑教嘅。咁佢就自己排除萬難，自己整淑教場。又自己俾啲村民笑，忍辱負重，咪自己賺錢啦咁樣，就教個女摔跤。咁啊教下教下，個女摔跤打贏曬男仔，咁從而就引起好多關注，亦都叫做直接引起咗印度有女子摔跤之餘，佢就代表咗印度去打呢、這個英聯邦運動會。咁而一夜成名，攞咗金牌。咁樣將呢個周佛嘅故事就拍次嘅啫。咁其實你問我故事個劇情又唔複雜嘅。咁但係呢你見佢國內版本，因為國內好爆啊，國內已經十日已經十億㗎啦，咁啲人話佢廿億㗎啦起碼，咁呢國內就都成兩個鐘頭零十分鐘，咁但係原來國內版本呢剪走咗半個鐘戲㗎啦，咁香港未來做呢個名叫打死德尼三婦女，就話足本播嗱呢樣正啊，因為呢我睇完國內版我發覺係有問題嘅，因為呢佢係將我相信佢打嘅場面佢都剪短咗，即係佢摔跤場面，因為佢係好多長鏡頭嘅，佢好實時講個摔跤比賽。咁二來咧，對於爸爸對個女嘅付出咧，我覺得跳得好緊要。咁後屘我睇翻啲網民嘅講到聽咧，正式版咧會多啲父女嘅描述。咁而家國內版咧係個父女情其實刻畫得唔深。咁我覺得有少少嘥咗印度劉德華嘅，因為咧實整打摔角係個女嘛，即係實整即係其實主角應該係個女嘅。咁所以佢就負責做 manner 或者做一個叫教練，但係當佢最後去到國家級咧，就已經由國家嘅訓練噶嘛，咁佢自己冇得訓練噶嘛，咁但係佢就叫電影入面有個喜劇效果啦，佢就描述個教練係魔鬼教練， 咁亦都唔尊重之前女主角學到佢老豆嘅伎倆嘅，佢要佢個女主角係忘記曬佢。咁但係最後啊，好戲劇就話，當然就個女主角就用翻老豆嘅秘技，就贏到個冠軍嘅金牌嘅。咁但係事實咧，佢就話唔係咁嘅，即係呢個純粹戲劇上嘅改動。佢就話不嬲咧，即係事實就個國家教練係好尊重呢個女主角個爸爸，因為女主角爸爸係以前嘅印度冠軍嚟嘅。咁所以喺摔角界好出名，咁啊實情冇咁戲劇化。咁但問題就對少套戲啊，少咗婦女描述，我都爭啲咯。咁但係所以咧，你問我喺國內雖然睇完，但我一定睇翻香港版，即係睇翻個中本啦。咁至於香港觀眾咪慘啲啦，因為印度片啊發行啦，就唔似好似美國咁啊打通曬啦。咁啊香港要8月31日先上，咁啊到時就即係等到頸高到長啦。咁有得呢套咧，係一套感人勵志嘅印度片啦。咁而且佢好。佢揾嗰個女主角啊，即係佢有兩，其實兩個女都識打摔跤，佢兩個其實都係現役摔跤運動員嚟，但而且個樣咧都標緻，唔算話太過，太過老分嗰只啦， 係 啦，係啦，佢都大隻噶，咁我真係揾翻就寫成咁好重，因為佢個摔跤場面就真係有長鏡頭，即係當然都有啲剪接啦，佢咪好刻意玩到一定一摔到底，咁但係問題係好寫實，好鬼有張力嘅拍得，咁加上啲快慢調度。同埋動靜嗰種對比咧，佢攞得好靚，咁啊變咗將個摔角比賽拍得好緊張刺激嘅。咁同埋佢最後點樣逆轉性啊、反敗為勝係有鋪有路，係有解釋嘅，就並唔係話就咁啊咁樣突然間就贏咗咁樣就唔係嘅，係有技術，亦都好寫實，咁好睇啦。咁二來咧，佢印度片你知一定有場大型歌舞啊嘛，咁佢今套咧有唱歌襯住嘅元素，但佢就 soft 做咗係一個 MV 形式表達。就好過好似以往，譬如作死不離三兄弟都有，無端端會全部嘅演員喺個現實環境度跳舞啊嘛，即係一場大型嘅街舞咁樣。咁印度係興呢科，咁佢今次特登刻意叫做，我諗係迎向國際口味啦。咁啊， 你啦，考慮你啲。 佢都有唱歌，咁但係就唔會好突兀，喺個無端端停曬變咗歌舞片咁唱咯。咁我覺得呢樣就亦都係叫做比較國際化啲啦個視野。咁呢套啊，真係將印度片嘅文化啦。同埋知道印度呢個咁樣嘅英雄嘅事蹟拍咗俾全世界睇，咁我覺得本質係成功，咁亦都係睇到後屘有啲感人，即係有啲熱淚盈眶嗰隻感覺，咁所以咧值得大家一齊睇啊！嚇，打死不離。 咁呢個運動題材啊，不嬲如果拍得好都係好睇嘅，不過即係呢個，但係呢個 同埋運動嘢又真人真事啊，冇得輸嘅，車身感強。 香港三大嘅死即係死硬嘅題材啊嘛，佢哋話即係運動片啦、校園片啦，同埋科幻片啦。香港係好少人夠膽拍，係啦。咁就算而家夠膽拍咧，唔多唔少要拖翻啲政治暗諷，如果唔係咧，都幾難叫人哋睇。 係啦， 咁係啊。點講？咁我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咧，其實你反觀咧，香港出咗咁多出色嘅運動員啦，點解李麗珊攞金牌嗰陣後尾啊， 冇拍過自傳 啦，套李麗珊嘅故事咧？咁你覺得如果你揾楊千嬅嚟做，會冇人睇咩？其實冇可能噶嘛，係咪？一定有人睇噶嘛。咁但係都冇人夠膽拍，係就係咁啦，係啦。咁啊，反觀咧台灣啊，阿新子啊，啱啱翻睇翻一套舊啲嘅嘢啦，嚇叫做志氣，唔係叫志氣啊，等阿新子講兩句。 冇錯，啊不過咁我都唔係成套睇曬啦，都係喺嚇得閒立下，得閒立下咁。 唔使解釋啦，你話做緊嘢嘅需要，唔係偷懶嘅做嘢嘅需要睇睇嘅嚇。咁點樣？ 志氣係。咁啊， 講兩句。 係我睇到咧，其實佢台灣咧拍呢類型片咧，即係阿畢達啱啱都講啦，卡隆其實佢哋都慣拍呢類型嘅講體育啊。 解釋下志氣係咩嚟先？我哋知啦，大家知咩嚟嘅？ 咩運動？咩運動？ 係啦。 打拳啊？定咩？ 唔係，志氣就係講呢個。 首先邊個做嘅啫？個重點係同埋係咩嚟嘅啫？ 嗱，如果有聽我哋以前嘅集數咧，其實都應該聽過我哋講呢套戲啊。其實佢就係阿瑤瑤，即係呢個。最新啊，佢又拍啲通靈少女，係啦，嗰個女主角做嘅。 我明白，知道。 係啦。之前攞呢個金馬獎嗰套戲係呢度志氣啊。 係啦，冇錯。 咁佢係講咩運動咧？快啲講，快啲講。 佢嘅運動咧就係呢個女子嘅拔河啊。係啊。 女子拔河，我 OK， 哇，咁幾勁 喎！係啊， 係現實嘅。呢隊人好似係真嘅，即係佢講嗰隊人好似係真嘅，即係又係拍翻出嚟。 哦，明白，真人真事改編啦，又係明白。 係啦， 係咪啊？我唔記得係咪真人真事改編嘅呢度，好似都有啲背景 嘅。有啲背景啦，係 明白。 唔係 exactly 一樣咁，但係都 哦 嚇係咯。 但我唔知，因為香港好似冇上喎。 冇。 如果冇實知喎，即係如果你話係咯， 會上啊， 咪咯，你話大 高潮用咁諗都話唔好睇啊，仲講呢出係咪？ 系系， 即系鬼探好睇啲啊嘛！啲人话咁冇得讲嘅，香港口碑就咁差，系咪？ 哦，系，明 白。咁人哋咧就好乡土嘅嘢有翻啦，港岛嗰啲台湾嘅一啲特色啦。咁但系咧，虽然系咁，但系其实我怀疑啊，就算连台湾本地人睇咧，嗰套戏都系好猎奇嘅，因为我相信咧，拔河呢样嘢其实喺台湾都唔系一个主流嘅运动，佢就讲咗一个拔河，但系佢讲咗系专业嘅拔河。唔系讲紧平时我细路仔嗰啲啊，咁我咪掹咯，做咩啫？唔系睇嗰啲艺员玩嗰啲喎，所以佢系有好多规则嘅，又唔可以爬绳，唔可以爬绳意思咧，即系你左右手咁扯条绳，原来犯规。佢好多规则，咁同埋你叫佢拉嗰阵咧，佢哋系将成个人向后瞓低，咁而两队人都系不断咁向后瞓低嚟去咁样嚟去拉嘅，咁佢有呼吸有节奏，成队人系有好多复杂嘅嘢去。但佢呢套戏咧，系真系佢讲翻呢啲出嚟嘅，佢唔系话即系唔系话乱噏嘅，即系佢话原来导演咧拍呢套嘢嗰阵咧，同呢队即系佢真正嗰队人咧系相处咗一段好长嘅就系嘅，即系唔知讲咗几个月定几年咁样嘅，佢搜集资料同埋去睇下到底佢哋呢队人嘅有啲咩日事嗰啲，咁全部系将佢化成故事喺度讲翻出嚟。咁啊呢个瑶瑶就凭呢套戏攞奖嘅，其实就系、 是。哦，明白。 即係擺脱咗呢個所謂嘅童顏巨乳咁一味賣樣賣波賣呢啲嘅一個 cheap 女咁嘅，咁而家佢係一個自從攞獎之後，而家啲人係肯定咗佢係演 技。實力派，明白。 即係咁樣嘅嚇，咁大家有興趣揾嚟睇，其實隨便啊，連 YouTube 都有， 都唔 知大家有冇興趣睇啫嘛。 咁我睇下， 我就睇咗好耐㗎啦，呢出嘢嚇咁樣。咁可以對比一下嚇，咁當然而家印度亦都又拍咗呢一套啦嚇，打死不離三咩婦女嚇，咁係講印度嘅摔跤。咁到底香港難道香港真係冇咩咁？咁香港嘅足球亦都曾經揚威海外嘅，即係以前啦講。 係啊，以前啦，即係七八十年代啦， 即係譚詠麟老豆嘅時代。喂，冇人叫你拍係拍現代啊嘛，你可以就拍嗰時幾犀利啊！香港足球係咪嗰時 J 聯喺邊啊？未有啊？系嘛？喂，你就拍一套讲以前香港几犀利。喂，你跟住再反观，其实今日难道香港唔可以再有翻一队似香港足球队咩？你可以讲呢样嘢噶。 哦。 喂，呢个就系好大的香港精神啊！香港足球。 其实有嗱，单车够 hit 啦啩？嗱，黄金宝李慧斯最后拍咩咧？拍咗破风，咁啊校园青春兼啊变咗青春胶剧。咁啊睇你点摆位咯？即系你问我系嘛？始终真系，唉，有时啊冇得怪。即係呢啲嘢，我覺得又唔係技術上，即係純粹係老闆或者你咁樣信啲導演都唔知個擺位係點。咁你運動你走寫實就先係感人共鳴啊嘛！你走青春就變咗青春片咁啊，使乜不踩單車啫？你青春片做乜都得㗎啦，係咪先？咁啊， 但係其實校園片本身都係拍得好好睇嘅，咪佢哋唔知點解唔識拍啦，同埋其實一般觀眾都唔係太過中意啊。 哦， 呢个真系问题嚟嘅，但唔系喎，但系你嗰度西片讲呢啲，日本片讲呢啲， 系咯，系啦，日剧校园啊，啲人冲住去睇喎，系咯，嗱，我谂又系嗰句咯，你演员冇演员断层咯， 连台湾就零九把刀嘅嗰啲系咪又系嗰套咩话？ 哦，嚟紧有套话咩？老师怪啊嘛，咁你 点 啊？ 咁 啊， 嗱， 一年咯，好多人啲咖啡全部都校园片嚟噶，系啊，譬如你我啲笑 片全部都校园片，全部都校园。其实台湾嘅校园同我哋香港校园都有几大差别。喂，咁梗系睇翻一套我哋讲香港嘅校园，我哋先暴读啲嘅咧。但系香港一校园生咧，多数都系《逃学威龙》啊，变咗即系变咗佢咩？ 你一系喜剧包装，一系烂片包装，咪咯。 系啊， 唔得。咪叫近年成功就净系得那天我们会飞嘅啫。不过即系强如黄秋平都系得半套。佢都唔敢 成套，但 套 其實都有將九七啊，將好多嘢冚咗落去。 係啊，變都唔係。 如果拍一套飄華嘅校園片、飄華嘅運動片，香港根本冇市場，我就覺得非常之可惜嘅。我真係覺得好可惜，係咪？ 呢樣觀眾都有啲責任咯，係嘛？係啊，啱。 絕對第一個有責任嘅就係觀眾，我同大家講，所以大家要做一個好嘅觀眾，我成日都係咁噶啦。我唔理其他观众好唔好，你自己要做一个好嘅观众先。 即系提翻高啲自己观影质素咯，即系冇话唔俾你睇娱乐片。不过你系啦，即 系啦，你冇话唔俾你睇娱乐片，你中意你咪睇咯。妈咪你觉得好睇冇所谓噶，问题就你唔好净系睇娱乐片嘛。 片同体育片都好好科幻片。 系咯，你唔好净系睇娱乐片啊！但系我阿妈而家就系话你净系识得睇娱乐片，其余啲咁嘅片都唔睇。 无聊嗰啲啊，佢哋就系识睇 系咯， 嗰啲啊， 脑残啊嗰啲咯。 懂噶嘛，系咯。励志又话老土，唔系啊，拍得好睇嗰啲，系好睇噶。 咪咯， 你拍到好肉麻咁啊，梗系唔好睇啊！大佬我都闹啦，如果拍得好肉麻，人哋嗰啲唔肉麻噶，如果你真系睇你，哇真系要赢啊，唔可以输啊！咁你都同佢一 样，同埋好写实噶嘛，唔会又出咩绝招啊，有咩秘技啊，唔系呢啲噶嘛， 都得，你出埋绝招都得，嗰啲都好睇嘅，你够胆就拍，嗰啲都冇啊。 系啱 啱，你就拍到足球小将嚟睇下， 系啊，你试下真人版足球小将，其实一样好睇嘅可以。 系明白。 咪其实啲少林足球咪已经有少少 啊。咁系啊，你唔知有系啊，即系夸张化嘛，系咯，即系咯，咁啊。 其实咩足球小将成有舞台剧添啊，系嚟紧喺日本， 系 我唔知边间有啦，系啦系啦， 真人做啊， 好出嚟啦，可能踢波嗰阵啊，直情啊。嗰啲唔知啊，但總之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有可以做嘅，其實科幻片更加係可以做嘅，所以其實佢嗰所謂三大死硬嘅題材，其實大家都唔敢拍啫嘛，其實係唔係死㗎，係啊，睇下，係咯，即係如果既然各地而家都，唉，真係人哋啊，度度都有超級英雄啦，係得香港冇啊，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啊，印度都拍咗唔少套喎，其實係咯， 印度唔少啊， 好， 不過你睇你搞唔搞 嘅，有冇科幻？讲生化危机未？仲有冇？ 好，生化啊！不过最如果讲开台湾咧，咁啊讲开啦，因为寻日就我哋喺即系台湾影坛就好震撼啦。咁啊，齐柏林啊，就即系看见台湾2014年嘅一套，叫做嗰阵时未兴航拍啦，即系未有而家阿朱阿九都航拍嘅时候，人哋已经系一个即系正式系佢本身份工咧，就系要拍呢个用飞机咧拍一个即系嗰啲铁路嗰啲进度啊，工程进度。咁佢本身系公务员嚟嘅，咁佢就用咗20年嘅经验咧，自己业余又用飞机咧拍咗好多台湾嘅硬照，咁最后就自己买楼揞钱拍咗套《看见台湾》，用全航拍嘅台湾纪录片，趁个 VO 讲嘢，咁啊发觉惊为天人，喺2014年好受欢迎，咁最后就一撇气成名啦。咁啊叫做台湾航拍专家，亦都系佢咧将自己20年拍嘅相咧挤咗喺上面个网络度啊，然后上面可以咧用好平嘅价钱授权俾人用，咁啊亦都系对业界推动得好强。咁而套戏亦都讲好多环保信息啊，反思点样即系一啲开发啊，点样又叽夸啦嗰啲环保啊、保育嗰啲意识好高嘅。咁啊喺台湾好高评价嘅齐柏林咧。咁咧，因為佢就啱啱就係地招就台看見台灣二就開畫，咁第二日拍戲啫。 第三日好似話。 第三日係啦，咁啊飛機失事，咁就連埋佢嘅助手同埋機師咧，三個都係意外身亡咗。 係啊。 咁樣嘢真係好震撼啊！咁咧，唯一支持佢啊，真係吊，即係一定吊念佢啦。二來就希望可以大家睇下佢看見台灣二嘅預告片啦，因為。片商都話希望如果有支持都會可能再找另一個人繼續完成埋佢嘅運作。咁雖然蘇花佢真係拍咗開，即係叫做開鏡三日啫，好似拍都未拍過，即係都仲係做嗰啲前期嘢嘅啫。係啦，咁而家就得條吹啦。咁啊，唉，冇辦法啦，即係呢啲真係我都覺得真係，不過因為佢本身都50幾歲，咁但係都算係真係估唔到喺佢才華咁巔峰嘅狀態，即係如日中天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死神來臨，終歸都被破。咁最惨就系佢唔系 香港冇乜， 佢唔系坏天气啊嘛， 香港冇 知咩事佢呢啲失事。那个机师跟咗佢，看见台湾得意跟佢，话大家都飞咗过千小时，咁啊经验老道，又系好天气。 即系佢成千人都成千死啦，即系意思即系吓，其实冇得延续啦。 即系冇得讲，系啊，死神要 call 都冇乜计，咁啊只能算啦。 成千人都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如果真系睇下啦，唔好话下下净系剧情片。咁其實紀錄片咧有嗰種紀錄片嘅味道，同埋佢點樣講咁簡單純航拍，點樣可以串到一套唔悶嘅戲，而又有深度咧？咁你又要學下呢啲咯。咁啊，看見台灣，周圍都有得睇嚇，周圍都揾到。咁啊，大家睇下，即係叫做搭出去睇下人哋呢啲先係，即係又有意思、有意義嘅戲嘛。就唔好淨係喺 我都看見台灣啦，香港直情有人拍香港啊，啲人成俾 like 㗎。 係， 唔講看見台灣咪嘥氣啦，係咯。香港冇呢啲嘢嘅，嘥嘢啦。 咁所以 咧，咁居啊，戇居啊，係，成個都係。 冇辦法。 哦，唔係啊，咁但係人哋嚇啊嗰、那個 誒，唔、 係女仔啊嚟香港嗰度誒拍呢、這個、那個 MV 啊。 啲人都賺到嗰個。嗰啲 AV 過嚟拍啦，係嘛？去咩山海海山 拍 啊？ 唔 係嘅，嗰個旅遊嗰個就唔係嘅旅遊。 係。 係，你講。 唔係啊，滿島哥啊，即係。咪即係之前做過好多啊，邊鬼個啊？邊鬼個個導演叫咩名啊？即係成日拍，啱啱先拍完啲嗰啲鹹片咁嘅咧，嗰、那個叫咩？ 原子唔係嗰個咩啊？ 原子灣係 咪原子灣？ 原子灣我出名喎，原子灣，我知佢唔係拍片嘅，原子灣 好中意揾林保光拍㗎嘛，拍過幾套啦，咩 呢個 咩咩魔奪啊咩唔記得叫咩啦，係 我啲驅殼啊，定唔知咩係啊，我類似啊，係明白。 咁佢咪走嚟香港拍咗 MV 啊嘛，咁又攞當然影翻曬嗰啲變形金剛去過嗰啲啦，或者嗰日 飛 去 嗰啲，係啊，得留 係。咁但係佢又影得好靚嘅，又好啲好詭異嘅啲顏色整到咁大家都話其實為香港拍唔到，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香港有好多人咧都係拍緊呢啲咁嘅嘢，不過咧係冇人重視嘅。 係啊，係 冇人重視咯。 但係佢哋喺攞國際獎項喎，嗰啲人。即係嘥氣，你今日你呢樣嘢拍香港拍得靚，要俾翻外國人睇，香港人自己一啲都唔欣賞呢樣嘢，我真係鬧咗好耐。 同埋咧，嗱，你講起海山樓咧，我自己有經驗，我自己拍過海山樓嘅 time lapse， 我嗰陣時用香港即係當廣告公司身份入去咧，佢個業主立案法庭出嚟趕報警趕走咗我哋。 係啊， 我係啊，但係外國如果你話遊客拍咧，得嘅。我真係頂佢個肺，我真係做癲錯。 咁你街嚟嘅啫喎，趕點解會趕？ 唔係，海山樓就真係入咗人哋間屋苑範圍。 哦，你入咗去，哦，明白。 佢哋拍 外邊啫，佢哋拍。 但係我咪拍外邊，我要喺個喺間屋度向上望個攤位點啊？ 入唔知啦，入邊。 係啊，你都係拍入邊啫嘛，外國得㗎。你我總之你永遠喺香港拍嘢，你唔好認自己香港人。你講過你話自己遊客係拍到嘅，你一講香港就唔俾。聽唔到㗎咩？你話咩？ 有冇派片？ 我有派片啦，我開頭真係諗住自己香港撐翻自己人，一派片就衰咗，報曬警，拖曬差佬嚟，咁我哋梗係 派片反而會報警，點解派片會報警？ 因為佢哋真係嘅，你如果外國遊客去，可能會尊重俾你入去影，你香港人覺得你商業運作唔俾。 唔係先，咁你報警我派片嚟做咩？ 係啊，點知唔得啦，係啊，最後我哋派唔到。 咁我你俾翻錢嚟啦，你俾翻錢嚟啦，咁我俾咗錢我啊，大佬。 咁唔係我意思你話俾錢，咁我冇俾錢。 哦，咁 你冇錢，冇錢。係啊，我係派錢啊，派卡片啫。 派卡片，梗係唔係卡片？俾利是啊！ 哦，俾利是。唔係我冇呢單廣告啫嘛，有 你 成功 啊！其實俾曬，唔嗰次嘈嗰個冷氣工，佢又俾收得唔夠啫嘛。 係我知，咁喂，但係咁佢調翻轉變形金剛嚟啊，梗係要派片啦。喂，我 平時 講到啫，大佬啊， 係咯， 你平時都不斷打嗰啲咩？ 你入去裏邊內內部拍就一定要噶啦，不過你喺街啫，為咗講佢哋其實啲 MV 都係街拍，咁你街拍咧，就其實反而咧要 suppose 就要同政府即係申請嘅， 申請嘅， 有冇啦？係咯，亦都唔知阿滿島光有冇攞呢個 working permit 啦，係 咪？最緊要 working permit 啦，唔係俾人拉啊，入咪入境啊，真係唔 係喎。咁如果佢係幫日本打工嘅話，佢嚟香港，佢又唔使嘅喎，理論上。 我理論上唔使嘅。 佢唔係同你香港打工啊嘛，因為 咁啊，係啱啱 咁我人哋外國成隊 crew 嚟香港，佢哋係嚟香港拍佢哋嘅嘢，但我唔係嚟打你香港工，理論上係唔使攞香港 working permit 嘅喎。 係。 因為我係受聘於外國嗰個公司啊嘛。係。係啊。我嚟咪攞翻旅遊簽證咯，唔係點啊？ 嗯。 明白， 應該係咁啦嚇。據我所知啦嚇，我唔知有冇誒，即係呢個符唔符合啦嚇。呢個我又唔係律師嚇，咁啊大家可以研究下嘅呢樣嘢。 好， 我覺得。喂，咁啊快啲啦，喂，真係講咗好耐都未講 翻 啲 啦， 喂。 係喎，咁啊嚟啊，又嚟啊， 嚇！ 嚟 先啦，好嘛。 冇錯，咁佢叫血咒，咁呢套咧我就其實就冇乜，即係叫我冇個底嘅，因為後屘我睇翻維基先知咧，即係原來《生化危機》嘅呢個叫 CG。版本啊，即係叫CG 動畫版，其實已經第三集嘅呢套係，咁啊叫血咒，之前又有唔知乜鬼咩異變咁啊，之前如果睇維基啊， 咁所以咧， 血咒 三六啊， 叫 暗 血 六啊，香港叫做， 係啊， 係啦，即係係啦，而家叫血咒三六啦，咁啊，但係之前做兩集嘅，咁但係我嗰兩集我自己又甩咗，我直覺覺得香港冇上過嘅，咁可能係啲直接出碟啊，或者可能喺網上面可以睇啦，咁但係就第三集我就即係而家就入場睇呢套係第三集。

咁另外男主角个妹嘅，个妹咧就系、是、着黑胶衫、短裙、大波，样靓嘅，即系当系一个咁样嘅花瓶角色，咁但系又好抽得嘅女仔嚟嘅。咁咧最后就话讲佢原来佢老豆大可以解除呢个机械束缚，因为佢上面有啲装甲嘅，不过解除咗咧佢可以丧尸化啦，就同男主角合体。合体完出嚟咧就似系包哈神最后嗰只大佬，即系又一团肉咁样，中间个心脏喺跳下跳下咁样咧。咁啊同埋又会搞出嚟 个合体变怪物。咁啊 唔系唔系主角，唔系，sorry， 系同阿昆破相合体先，即系奸嘅主角先。 系、哦、 我讲错咗， 乱晒真 系。啊，对唔起对唔起，我讲得唔好啊。咁啊系同个即系奸嘅昆破相合体，合体又变咗就真系似系包哈神最后。 咁到底佢系男主角个老豆定系个昆破相个老豆啊？ 昆破相老豆啊，我讲错昆破相老豆。 昆破相老豆同个妹。 系啊，我讲错咗，讲错咗。 系咯。 系啊，咁啊，咁咪打咁啊，仗啦，最后打啊嘛，当然变咗打咗之后话唔够抽啦，咁啊，第二个 Leo 都上埋嚟啦，咁啊，最后个女仔又，因为个女仔后屘变咗中咗病毒噶，佢限时又要攞血清救佢啲衰嘢，咁最后咧佢有 team 嘅，有 team member 嘅，咁啊 team member 最后嚟帮拖，咁最后咧总之四个好有 team spirit 嘅情况底下咧，合力就搞掂咗只大佬咁样，咁啊 keep 啦，咁啊。最后 ending 都讲埋啦，冇彩蛋，不过喺播字幕前呢有啲短片嘅，咁嗰度交代呢就原来嗰个女即係奸角个女呢，佢之前有长哥去俾啲直升机射机枪爆到佢重伤嘅，咁所以佢之后冇打 ending 冇出嚟打，最后呢喺血淋淋嘅状态呢嚟返现场，咁就执起咗奸角嗰隻戒指。咁確實死咗啦，即係冇得救啦。咁但係似乎佢又繼承咗，咁即係咧有機會係拍成四集嘅，大致係咁啦。即係同你咁啊，你問我就終於打機咗啲場口，咁同埋係嗰幾場打鬥係緊張刺激咯。咁你話以娛樂片角度睇咧，我係覺得即係合格有餘。咁呢套我覺得一定好睇過《蚊面》嘅。 嗯。 嗱，你頭先講過啦，話呢套卡通其實已經去到第三集。咁其實所謂嘅上一集咧，其實就係嗰套其實個 game 嘅前傳嚟噶嘛，佢話其實係個琴日包起神六啊嘅前傳啊，即係嗰出啊，有冇印象啊？ 有冇啊？新年有就我冇睇。 我都冇。 即係個 game 啊，包起神六 game 啊，唔係個戲啊。 係啊，只 game 嘅前傳咯。 嗰時咪有個前傳嘅，有套好似古仔咁，其實就係嗰個啫嘛。 哦，明白。咁啊，唔係再講預讚啦。係 咁大製作嘅，因為今次咧係清水。崇啊，做呢个制作嘅，佢唔系导演啦，但系佢搞咧。咁其实实质个导演就系、是、嗱，我唔知点解呢个过本贵则，佢 claim 话佢系机动警察嗰度真人版嘅导演，但系明明嗰度又落名啊，落阿压井手嘅。但呢度话佢系导演啦，我谂系啦，我唔知点啦。但系如果你以那个机动警察嚟计、我就 以个画计又系，叫得唔系。 咁呢套呢反而佢係即係真係自己搞呢套呢就可能好啲，因為如果就已經聽北打講嘅，佢係有好多動作設計嘅。 係啊， 正啊，正啊，光嘅。咁佢自己就係啲特攝片迷嘅，呢個導演自己。咁所以我都擺咗唔少呢啲嘅嘢落去啦，係啦。 係 清水崇係咒怨嗰個，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可能大家都。 嗰個叫咩啲啊？即係嗰陣時。 我知道講下啲人冇睇過㗎嘛，咩唔講咁得㗎真係。 明白。 唔好阿 Zoom 啊，大佬，即係張學友都話未聽過，大佬， 知道。 我真係其實你問人識唔識張學友啊，真係。 咁 我學友啊嘛，學友開補習社㗎嘛，學友社啊嘛，係嘛？ 咁啊，清水純就出名嘅日本攝影師啊，咁佢啲調度咧，場面又即係叫做擺得啲人話拍得好靚啦，同埋又好有藝術感嘅。咁你問我呢套咧，如果你講咗話清水純，我覺得係，因為佢有啲位咧又做得即係幾靚咯，即係啦，個構圖上。 好啊，做監製咋，我唔知佢有冇參與實質嘅製作係。咪清水純唔係話咩話尊奴嘅師傅咩唔係？ 係咯，係咯，尊奴姜師傅話冇錯，揾佢嚟拍噶嘛，係啊，啲人話尊奴。即係僵尸點解咁好睇？因為清水崇好多人都話咁，咁另外呢套戲咧有兩大笑位嘅。嗱，我唔知係睇幾屆。第一、第二笑，第一即係但呢個笑位係即係恥笑嗰只笑位啊，就唔係真心笑位啊。咁咧第一咧就係話嗱，佢不嬲咧，我唔知啦。喺包黑神打開，你都知道啲喪屍狗啊嘛，即係啲狗係zombie， 咁啊冇橋嘅啫。但佢入邊咧出咗就話嗰個有兩隻狗就 high light 嘅。即係當佢打爆完一架毒氣車咧，就話喺後邊有個解管車，咁啊即係開頭撞下，入邊好似有啲大怪獸，咁啊跟住佢哋啊舉曬槍咁啊，一開門咧，一撲出嚟嗰只狗咧咬死咗個隊員噶啦，咁好慘啊！即係有個隊員已經死咗，咁 咁跟嗰兩隻狗咧就好抽得喎，射來射去好敏捷嘅喎。咁啊嗱，但係只狗嘅 size 咧唔大啊，佢冇巨大化嘅，應該係大隻啲嘅狼狗啦，即係你當好似即係一隻狗嘅啫。咁但係噴好快嘅，咁最後咧男主角就叫做唔好話犧牲自己啦，佢就揸電單車嘅 Leo 咧，佢就揸架車引開兩隻狗，咁啊變咗初波咗，即係一幕咧就係電單車就俾兩隻狗追，咁然後好誇張啦。嗰、那個電單車咧其實佢行得快過附近嘅車。但只狗咧追得到，咁、那個狗感覺好搞笑啊！你見到個路度咧，會係架電單車啲車度穿插啦，後面有兩隻狗係快過啲車追佢，咁就冇事。最好笑佢就唔知點解咧，挖到只狗咧，佢個 mass 即係意思個 body mass 唔知可以忽然變重嘅。嗱，我理解就佢只狗啊咁嘅 size 係只狗啫，佢就算喪變咗，你都係狗啫。但係可以跳只狗跳上人哋架車度咧，可以成架車俾佢壓扁嘅。咁、 哦、 然後個男主角向後開槍咧，曾經終於打中咗一隻狗啦，只狗流血就瞓低咗。佢一瞓低咧，後面咪有車衝埋去嗰只狗度。理論上梗係只架車墊過只狗啊，唔係啊，佢一衝埋去，成架車俾好似啲寵物撞到啊，成架車變形跑起咗。哇！嗰場咧真係啲 fans 都笑，係唔知點解嗰兩隻狗突然間哇咩事啊？嗰兩隻咁勁嘅雌黃只狗嚟。都類似，咁呢個第一條位啊，第二 超 平隻狗，第二就係 ending 啦。嗱 ，ending 頭先講過咪最後大佬咩 ending？ 啱啱嗰場咧，其實trailer 即係唔係呢個 YouTube 啊，有得睇翻嘅 預告片。 係啦係啦， 我有得睇翻我。 係啊， 好鬼誇張嘅嗰場真係，啲人真係因為個整體個感覺係緊張刺激，但係唔知乜去到嗰下誇咗㗎，係哇咁咩事啊？只狗有冇誇張？ 另一個笑話 係咩？另一個笑話就係啦，嗱，我頭先講話打大佬嘛，咁啊最後大佬咧最後黐骨啦，大家合作計啦，咁啊唔夠抽之後咧。咁佢個 team member 揸架直升機喺個天，因為佢哋天台大嘅，咁啊升咗上嚟，咁啊跟住再開重機咁啊打嗰只怪咁啊分心咗之後，最後只怪啊跳上個直升機，咁但係個男主角好勁啊，嗰揸架電單車成架電單車飛埋去炒落啊嗰、那個嗰只怪度，咁啊只怪跌咗落下邊，咁但係跌咧，因為嗰只怪可以爆啲指甲出嚟，即係好長嘅，即係手嘅伸長喺度，咁啊爆啲指甲咧，一方面又叉住咗個直升機嘛，叉住嗰間屋，咁都唔誇。最誇就係話，嗰個直升機啱啱出場嗰下咧，原來佢打下咧，佢反轉咗個屎忽個直升機，佢就用開頭個重機打佢都有啲凹痕嘅，因為好勁咁啊，但係佢怪好勁嘅。咁啊，然後另一個屎忽咧就個第二女主角，就係個隊員有個靚女嘅，就揸一支好強嘅電磁炮，得唔得？咁係一個咧，你當 sniper 咁樣伏咗喺個直升機個機艙入邊啦，然後佢開咗對門啦，咁嗰支槍咧都長嘅，理解。咁係一啲電磁炮，睇得到佢個槍頭咧，個即係好似兩嚿兩極電磁，通咗電有啲閃電，然後就開槍，有碌電嘅激光射埋佢，得唔得？咁但係佢一開嗰下咧就勁啦，佢係打穿咗只怪獸之後咧，然後個鏡頭拉歪，嗰碌激光係由嗰間屋嘅天台射去後邊嘅大廈，佢嗰支槍係打爆咗四等大廈。 嚇、啊！ 我意思係四等大廈係因為嗰支槍一炮，四等大廈係高樓大廈嚟喎。即係似 I101 啊 ，IFC 咁嗰個大廈係斷開咗。 誒高達級 咁啊！現場唔 係 咯，我現場呆咗，啲人直頭嚇咩？我話大佬咩嚟㗎嗰碌嘢？咁但係咧喺成個故事入邊，嗰一槍咧開過槍嘅啫，之後咧條女收皮。咁即係冇，其實冇乜意思嗰槍。但係問題我唔明佢點解嗨得咁勁。咁而最大鑊就係打穿咗個怪獸嘅肚嘛，但係佢冇打穿佢心臟，佢啲怪獸冇事 嚇， 係行得走得。系啦，即系当然都痛咗就咁样，跟住后屘激气就跳上个直升机度打个直升机。咁但系嗰炮咧，全场哗然系耻笑嘅。咁所以咧，套戏入边系好气氛，呢两个系一定系笑位，系夸到冇得再夸。咁就系咁样。呢个当然啊，搞搞少少讲下。 点解再夸？佢再拉歪啲咧，影埋地球，跟住地球都穿埋。一刀未穿，再拉埋太陽系九大行星都俾佢打穿。 太陽都打穿。如果 佢拉歪地球就係嗰啲咧，咩廿二四度喺個一條激光射埋去，即係由地球射埋去月球。 你講呢個係咩啫嘛？網球王子啫嘛。 係啊係啊，冇錯，話打個波圍咗地球一周。 哇！即係佢哋係用動畫思考，你明唔明？ 係。 我都明白，我都明白。 唔係，同埋其實呢套係動畫嚟嘅，只不過佢做得真實啲 啫。佢叫仿真 式。如果佢呢套咧係用手繪動畫表達咧，大家就會明嗰樣嘢其實唔誇張嘅。 係。 即係當你睇高達嗰陣，你 expect 更誇張嘅嘢。 係。 係咯，咁啊，所以算啦，其實都係咁啦。你唔可以即係 要求太過合理啦。 我又覺得係整體嚟計呢兩個設位啫，即不至於話拿嚟鞭屍，話搞和咗成佢就唔算。不過就即講開又講開，呢兩個肯定係茶餘飯後嘅花生米。 咁 嗰啲場爆笑 係誇張啲啊！ 係誇張， 誇張嗰啲啦。 冇錯，冇錯。 你係即係荒誕咁嘅呢啲，因為我哋都唔知佢用嗰支係咩槍，係咪？可能佢嗰支係。是 X 高達那支呢，是吧， 衛星微波炮。 我影影的其實之前扯插電插了整套戲兩個鐘才射得的嘛。 不是插到那些插 電那支呢，用了整個日本的電這樣射的。 是啊，插到整個國家停電 的可能。不知道，是吧，是吧，很難說的這些，他沒有說的嘛，因為好。咁呢套真係其實都反而比想象中好睇。 好，我識得睇喎，你講緊張刺激一定好睇過 Mummy， 就係咁樣。係啊，冇錯。 好，好，咁啊 Mummy 啦，好，仲唔講唔好睇嗰度噶啦，話 Mummy 咯。 係啊，咁啊話到時間，我哋第一次啊，成個鐘先喺度講戲咁啊。咁啊嗱 ，Mummy， 我覺得又係，唉，點解要孖普化咗佢咧？我啊覺得你其實你叫做 Dark Universal， 你俾我直覺啊，我覺得佢要拍得暗黑啊。暗黑不在於嗰個人係未來自黑暗面啊嘛，暗黑係代表你個故事風格都要係比較 sad 啊，比較壓抑啊，比較受痛苦、受煎熬，個反差大嘅，同埋入面我會理解就多啲人性啦，即係人性嘅刻畫啦，即係講佢點樣奸啊、奸中啊、變奸或者點樣被逼做魔又好乜都好，咁但係呢套冇曬咯，即係你叫做 Dark Universal 第一套，咁你好難，我覺得睇落去就只不過純粹一個你講嘅係啲妖魔鬼怪，咁就叫妖魔鬼怪咯。但係個拍法都係一啲娛樂爆谷腦殘嘅取向，咁何為得咧？仲要吹到佢出個車架咧，連個 Universal logo 都轉咗，變咗 Dark Universal， 即係變咗係玩落足本都似重點推呢個系列。咁我覺得好失望咯。 佢 Dark Universal 唔係 Dark Universal， 係 Dark Universal。 咁其實呢個所謂黑暗宇宙就名一個嚟嘅啫，即主要都係要重造呢、這個，即係呢個環球片上嘅怪物系列啊，即係嗰個 妖魔鬼怪啦，應該話妖魔鬼怪。 唔係，佢原本嗰樣嘢叫 Universal Monster， 咁其實就係一大扎呢啲咁嘅吸血僵尸啊， 隱形人，係狼人， 即係木乃伊啊、狼人啊、隱形科學怪人啊，咁一大堆嘢啦。咁其實呢啲係三幾年已經有嘅嘢嚟。 我 系三几年啦，由三十年代开始，即止唔止啊？喂，唔系喎，睇真啲先，睇错，二几年啦，大佬。 系。 哇，二十年代啊，原来最早嗰、那个我都搞错咗啊！唉，系啦，咁啊，当然咧，事实上系包括咗 Phantom of the Opera 嘅，当然都系。 O K。 即当然都系嘅。 有喎，有嘅。哦，咁以前黑白 合作 系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 冇錯冇錯， 以前嗰個 Phantom 咧就成個骷髏樣咁滯噶啦，嚇，唔係好似而家咁好靚仔咁樣嘅， 爭咁遠 ，OK， 爭好遠嘅，係啦，咁啊戴咗面具遮曬啊，咁啊反而啊個殭屍係靚仔嘅， 係， 哦咁啊，尼古拉斯咩 扮怪人啊，當然係我哋不嬲最經典，即係嗰個造型， 嗰啲張飛咁嘅樣啊， 個頭平頭裝咁樣啦，係啦係啦，嗰個就反而係最即係最流， 係最經典啦，最深入民心，係冇錯。但係佢之前嗰個怪人馬啱啱 reboot 過，但唔係嗰套又唔關呢 套，好唔同嘅，啲好唔同嘅。 嗰啲唔同，明白 明白。咁日本最大影響嗰套叫《怪物小王子》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 嗰啲阿媽係人喎，老豆係吸血殭屍，係咪嗰套啊？ 唔係一家人嚟嘅， 唔係一家人 嚟嘅。王子跟住佢有幾個一侍從，咁啊 有啲管家， 嗰三大就係吸血鬼啦，即係呢個杜拉基拉伯爵啦，即係其實真係點解叫嗱佢嗰陣時亦做杜拉基拉伯爵嘅喺呢個無線，無線做嘅怪物小王子， 係唔係？但係我先講 人狼啦，但人狼咧平時都係人狼咁嘅死樣喎，唔係人樣喎。 我知佢係見月光變人㗎嘛，話反翻轉係嘛？係咪好似嗰個？ 好似調翻轉咗啫。 係啊係啊， 咁啊屌啊！佢唔使見月光嘅，因為有條光頭佬咧，見到光頭佬。 光頭佬都得，或者見到個屎忽都得㗎嘛。 係都得嘅，冇錯嚇。 喂，但係我知我講嗰套唔係呢套，我講套有套你記唔記得？阿媽係人狼，老豆係吸血殭屍，佢自己會變貓嘅。 唔係卡通嚟嘅係嘛？你 講卡通啊，好鬼好睇嘅，好笑㗎。佢係講呢個咁樣嘅怪物嘅人啦，佢自己就可以變嘅貓嘅，但佢就隱藏自己妖怪身份，就喺人類讀書。但校園青春嘅講佢咧，中意啲小鮮肉嘅，咁啊知道有個男校明啊？ 呢個啦，呢個 係咪呢套？但係呢套叫咩咧？ 你講呢套？ 唔係新啊，唔係新啊，我嘅年代㗎，先有去怪物小王子嗰期㗎。 好鬼好笑噶，佢描述啲爱情咧，好鬼好鬼好笑，即系细路仔会笑咯，即系啲叫做发俾细路仔睇嘅青春片。 呢套就唔系似呢个而家你讲紧呢个《月亮 的 光》 咁啊，咁啊嘛， 咁我讲紧讲系似《月亮的光》Monster， 不过其实倒弹咗多咗个人物，就叫怪物小王子，咁啊佢叫做串连晒呢班人，咁佢就系呢个怪物国个王嗰个仔啊嘛，咁咩怪物国都系全部都其他怪物都系种族嚟嘅，即系佢唔系得一只嘅。 系， 即系佢今日僵尸好多，今日僵尸佢会同人有好多同人嘅，不过呢几个咧就系佢嘅侍从咁样，咁啊走咗嚟人间咁，但系我都唔记得咗咗人间做乜鬼嘢嘅，好似都系唔知道要去学啲乜嘢咁嘅， 要翻学咁样嘅嘢 啦。其实就有做过呢个嘅真人电视剧噶啦，都系早几年嘅事啫。 咁爆炸？好， 冇错。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使鬼揾佢咁化妆咧，因为怪物小王子最特别就系佢有对兜风耳啫嘛。咁跟住就戴頂劇帽咁啦，當然佢除咗頂帽嘅人唔知係好似係地中海嘅兩條竹蘇，咁但係佢平時唔會除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正常細路咁嘅樣。 亦都係兜風耳， 唔係你直接揾啊 黃遠之 啊 嘛， 得 㗎啦。 係啊， 我聽你咁講喎，你抽黃遠之集集都抽，我依個我聽你講過幾次，你擺明抽佢。 好集㗎，我夾間唔中集集嘅啫，我冇集集，肯定冇集集，上集都冇講。上一集我都冇抽嘅，咁啊咁啊呢个咧，即系有兴趣咧就可以揾嚟睇，因为当年其实无线做嗰阵咧，即系虽然佢就唔及得叮当啦，当然系咪，或者甚至乎及唔上呢、這个呢、這个咩忍者小灵星，咁但系咧其实嗰时都睇嘅，都觉得几好笑，几得意。不过而家好似咧呢一个卡通片，连香港连流传落嚟都冇人，可能冇人听过。 系 怪物小王子呢样嘢，系应该香港唔识嘅。 我听过名咯，但我真系冇乜睇过。但我大概知道个咩 brand， 系啊，黄色衫咁样噶嘛。 古仔就冇乜特别，佢都系集集，即系又系有啲日常生活嘢咁解嘅啫。即系你就当嗰啲所谓怪物，只不过系呢个即系啲角色嚟嘅啫。当然佢哋唔系恐怖嘅傻嘅咁样，同埋好心肠噶嗰啲怪物，唔系佢样得人惊，但系好 即系好人嚟嘅。 是好人嚟嘅，系，唔系捉啲人去杀啊，唔系嗰啲嘢嘅，即系佢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另一啲种族嘅人咁样，你当好似系啦，咁嘅啫。 明白。 系咁啊，咁啊，同有班人类细路仔系朋友咁啊，即系佢依然有翻个大雄嘅， 系， 即系翻个咁嘅人 ，OK。咁啊，同阿怪物小王子系 friend 嚟嘅，咁一啲咁嘅故仔，咁我就觉得嗰个系最将呢个 Universal Monster 呢样嘢咧搬咗去一啲即系日本玩啦。咁當然你日本後尾就自己調落自己嘅一啲嘢，就係嗰啲咩裂口女啊、花子嗰啲，咁佢就另外搞啦嗰啲就 OK。嗰啲咩學校怪談系列嗰啲，咁其實我覺得嗰啲嗰個概念啊，其實都係嚟自呢個嘅 Universal Monster。咁其實你連愛登士家庭嘅某程度都有少少。 都似啊，即係就係抄襲咁啫嘛，係咪先？有隻手啊。又有隱形人噶嘛，個管家 又點樣？管家嚟 ，Stanley 係呢幾隻嘢咯。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定要玩呢幾隻嘢，就係喺呢套啦。咁而後來咧有漫畫，亦都有拍過真人版嘅，就係呢個 Extraordinary Gentleman， 即係香港叫做咩話 ？LUX 奇幻兵團啊， 係啊，即係奇幻兵團 呢個嘅。即係呢個叫初代鐵金剛啦，新安納利就當然佢個碌就已經變咗 Indiana Jones 嘅老豆 Doctor Jones 咁嘅樣㗎啦，即係一個胡鬚阿伯咁，但係佢裏邊叫獵人王咁，大家唔好搞錯，唔係獵風個老豆啊，真係獵人嚟嘅，咁佢係真係獵人，咁但係嗰個啲即係槍法就會好神嘅，即係你當神箭手佢係神槍手咁，但係佢嗰個好遠都可以射到人喎。即 係 超出咗嗰個槍嘅射程範圍以外喎，絕對。咁啊，即係變咗佢都好另類嘅即係咩啦？咁你話佢係咪超人？佢唔係，但係佢做嘅嘢好超人嘅。嗱，咁佢就帶領住一班咧，就係呢啲怪物。咁但係佢就當然有啲係錯名啦，即係包括呢個阿 Dracula 條女啦，即係 Mila 啦，即係佢就唔係 Dracula 本身啦，就係 Dracula 個女朋友啊嘛，就 Mila 啊嘛，佢係女級嘅鬼啦。咁有呢個隱形人啦，隱形人唔知邊個做啦，成殺啲隱形啦。咁啊，有呢個怪醫啦，咁怪醫而今次對媽咪咧，今次呢套啊 Tom Cruise 嘅《盜夢城》亦都有出場嘅，即係怪醫即係呢個Doctor Jekyll 嘅 Mr. Hyde。係 Jekyll， 咁其實同 Henry 啦，係嘛？唔知 唔識 讀啊？ 係啊，兩個。咁嗰個前面嗰個字唔知咪呢度做咧，但係嗰個姓係啊，個名係啊。咁其實變形合醫嗰個概念都係呢度嚟啦。咁其實嗰個Extraordinary Gentleman 裏面佢就淨玩翻變形合醫嘅，佢嗰個怪醫直情會變成一個大隻怪物。 係。 玩翻轉頭啊，成玩翻轉頭。 但係嗰個就係食藥變啊嘛，係嘛？ 佢將個靈魂寄咗幅畫喺度一個人啦，所以佢就變咗係永，即係佢係得死身啦。 係。 你破佢就要破幅畫嗰啲咁嘅嘢，咁即係仲有邊個？仲有呢個啊，拿丁亞個老豆啊？ 啊，唔知你㗎，冒險少女拿丁亞。 即係都係喺嗰個監獄入邊嘅老豆啦，咁就呢個Captain Nemo 啊嘛。 系 ，OK， 因为系个， 我都系以为呢个尼摩系呢个乜嘢啊？系呢个咩海底奇兵啊？ 即系阿 毛 仔，毛 仔， 毛仔，其实毛仔个名就系嚟自 Captain Nemo 噶嘛，即系就系呢个佢叫我唔记得嗰个叫译做乜嘢？咩船长啊？叫做尼摩啊？咩船长？即系其实即系呢个海底诶几多万里啊？ 两万里， 二万里，系咯，二万里。 嗰只船啊嘛，嘅船长啊嘛， 系， 即系嗰只鹦鹉螺号嘅船长啊。咁当然喺拉丁亚入边出现嘅鹦鹉螺号就变咗宇宙战舰啦。 系，知道。 即系其实 都系食翻呢个原著啦，系，冇错。 系食翻呢样嘢，其实嗰个里边嗰个 Captain Nemo 咧，就系阿 Morgan Freeman 做噶嘛。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出剧情系啦。咁呢度又系一号咧， 系。 唔係，即係而家啲聽眾或者觀眾有冇睇過？可能真係冇啊。OK， 好耐耐就係玩翻呢啲咁嘅 Universal Monster， 不過咧佢就係漫畫先嘅，因為呢扎人物咧一早已經係 public domain 咗啊，即係話呢扎人物其實係你都可以攞嚟玩嘅，香港都可以拍㗎，因為其實係冇即係 經 典嘅一啲， 知道 係 啦，經典角色 已經係人人都寫得， 即係變咗傳説㗎啦。 攞咗呢一扎咧人物咧自己就串連咗一個漫畫，咁而家漫畫當然好多人中意，咁就嗰時候拍咗一套。即係真人版啊！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睇啊，但唔知點解就冇再有續集。我又好想佢 係咯，其實好睇喎。 嗰時國內都收得過，國內即係香港都收得嘅喎。但唔知點解喺呢個書嚟講，佢都冇續集。我記得呢套上完誒呢套之前係想追魔人嘅，即係就又係即係嚟緊啊！ 追魔人咧，就係啊即係啊。 咁 嘅 意 思咯。 系啦，揾啲射箭嚟捉吸僵尸啊！咁但系追魔人同呢套上完又到奇幻兵团上嗰阵时啊，奇幻兵团大赢嘅个票房，即系赢咗追魔人好多。但系点解 就佢其实都系玩呢个 Universal Monster， 因为佢系郑秋成本来就净系打吸血僵尸啦，即系打追魔人啦。即系郑秋成就系如果嗰时你睇翻魔诶阿 狼人版本系嘛？唔系 Gary Oldman 版本啊， 系 Gary Oldman 做。Dracula 嗰個版本係阿 Winona Ryder 做 Mila 嗰個版本啦，咁亦都係奇洛里維斯做嗰個佢徒弟嗰個版本啦。係 啊， 咁嗰度裏邊就係阿食人醫生做阿 Van Helsing 噶嘛，即係阿 Anthony Hopkins 做噶嘛。 OK， 咁之後就無端端搖身一變就變咗做阿狼人咯，即係呢個阿 Hugh Jackman。 Hugh Jackman 係啦，嗰度咧就直情就唔止打 Dracula 啦，就打曬啦，係一開始就先打怪醫啊，怪醫變咗敵人，佢打低人。咁嗰套就其實拍得幾麻麻，即係佢真係當超人片咁拍啊！ 係 啊，同埋當驅魔人拍咯，啲乜鬼奇人雜症都佢哋收拾咁咯。 超人咧，總之佢拍都好 super hero， 冇錯冇錯， 其實唔係好好睇。咁其實咧呢種咁嘅 Universal Monster 呢種模式，其實都輾轉都仲有存在。咁但係咧，嗰啲咧就一拍就已經係叫做雜感啊！即係一嚟就已經係有套大嘢包住，裏面有好多呢啲怪物。咁今次其實就翻轉頭玩就係、是。是其實逐個拍啫，即係 逐個拍， 每套每套 自己再合體咁樣，唔知會唔會合體啦？ 唔 係，總之逐個拍。 我而家見佢嘅電影計劃裏面，我完全冇見到有呢個融合嗰套戲嘅。係，嗱咁或者我數下，即係如果未講到你之前數咗先。 係，數下。 呢一套就先嚟呢個對 Mummy 啦。 冇錯。 就竟然呢個 Dracula 冇擺喺呢個裏邊喎。 哦， 係。係 咯。係咯，我又覺得係喎，拗曬頭嘅啫。 我唔知點解啦，係咯。系啦，咁啊，媽咪跟住咧，原來係會呢個咩先嘅？呢個嘅 科學怪人 個 的新娘 啊， 係啊，的新娘， 新娘冇錯。咁而家仲傳話咧，揾阿安祖蓮娜做， 係冇錯冇錯， 係啦，因為貪佢個身上面，而家都有啲即係植入物啦嚇。 嚇， 係我咁講，人 OK 嘅。 唔知点解咧，咁多位去做啦， 知道。 咁啊，或者佢咪觉得佢黑魔后好得噶啦？ 系啦，黑魔后反而觉得佢啦，系啊，黑魔后嘅 嘢。咁啊，使唔使科学怪人揾翻 Black Pete 做咧？咁啊，唔知啊，系。咁而家佢哋似乎个做法就好奇怪啦，就系会揾一啲大星咧嚟做嗰个即系坐歪咗嗰个位。咁再跟住先至係呢個黑狐妖啊！嗱，頭先冇提過黑狐妖咧，大家即係好多朋友聽都未聽過啦。呢、這個阿登年平之前都唔知係咩嚟話係嘛？ 係啊係啊， 係咪人魚嘅啫？係咪人魚嘅啫？ 半魚人啦、啊，即係個樣好衰嘅，其實係後屘好多特攝片就用咗呢個樣去玩。 係啊，其實咧， 魚就係、是、魚樣就人身啦，係咪咁意思啊？ 不是咁佢仲影咗好多其他嘢，我都唔知嗰啲咩嚟嘅，有啲一嚿屎咁嗰啲。 我以為二型嘅，點冇開頭嘅？ 真係係咯， 我都咁我就好似《雲霄戰士》嗰隻感覺嘅喂，咁樣。 係。 打埋電話。 咁啊，黑狐妖會係嚟緊第三度啦。咁跟住第四度先係呢個隱形人。 我隱形人係咩？ 係啊，阿 魔 人，即係又嚟追魔人。 我又嚟追魔人。 就係呢個狼人啦。 哦，明白。你開咁多先算啦， 仲有啊，仲有啊，仲有跟住嘅喎，好犀利喎！ 波斯微影，波斯微影， 唔係未係，上呢、這個科學怪人先至做科學怪人喎，咦？點解有咗科學怪人個老婆，跟住隔咗咁多套先做翻科學怪人嘅咧？咁唔係有咗科學怪人老婆先有科學怪人嘅？ 咁樣嘅，咁搞嘅， 我唔知啊，你問佢啊，係啦，咁再跟住咧，先至拍翻 Dracula 喎， 哦， 哇， 即係即刻僵尸喎，咁即上一次到今日僵尸唔算數嘅。 啊，係上次唔算 㗎，即係我都 佢係咁講㗎，佢話呢套係第一套㗎，所以我都唔拗曬頭 嘅。係啦，拗曬頭，咁你上一套都唔係，好啦，咁再跟住先係哥丁微影，即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嘅。 係， 咁最後 中流合， 呢個最後先係中流逃合，就係咁。 誒，最後就係咁。係拍咗咁多套先算啦，覺得咧即係呢啲叫做好似懶係鐵索連舟啦，即係好似 Marvel 咁樣。咁你唉，你諗到你係即係或者叫。你諗得太多咯，即係你 Marvel 又係咁，幾次又係咁。 佢有寫就係話呢個科學怪人個老婆嗰度啊，即係個新娘嗰度啊，佢就話有埋呢個 release day 嘅喎，佢話係呢個2019年2月14日，即係情人節喎，仲要揀。 哦。 OK。 即係佢當情人節電視。 即係愛情電視。 哇！真係好嘢啊！真係。 妖魔中的真愛，尋求。 系啊，到底拍唔拍得成都而家其實仲係有個 懸疑啊， 係啦。 同埋你睇呢套咧，我 就用呢、這個呢、這個咩啊？怪醫啊，嗰、那個組織而家怪醫成為呢個新嘅調查怪物組織嘅一個頭嚟嘅。係。咁啊，羅素高爾演嘅，咁就係呢、這個Donald Jekyll 啦嚇。 嗯。 咁啊，佢會有變身嘅，咁但係變身就係佢唔拍藥就會變身㗎啦，佢唔係調轉嘅。 系啊，佢唔系趴著變身喎， 趴咗藥變嗰個。 系啊，本來趴著變身噶嘛，系啊，系咪？ 佢趴咗藥製。 系趴咗藥先變人喎。系啊，系啊， 咪變咗製咗咯，製咗等佢唔好走出嚟噶。咁所以佢其實平時咧都多數喺佢嗰個基地，那個基地其實係要嚟韞住佢嘅。 系，冇錯。 系啦，咁佢就冇解釋到底佢係長生不老啊，到底佢係由古代即係由佢嗰個時代已經活到而家，定係佢係當佢喺現代，佢都冇講嘅。系，都系冇解釋嘅，冇講嘅，系啦，咁你算啦，咁啊算數啦，系啦，咁啊總之佢就即係整咗一個叫做神盾局咁嘅嘢，咁樣，咁我就以為佢係咪 group 埋嗰班怪物嚟拯救地球咧？佢又冇喎，即係嗰班怪物依然係怪物嚟喎，冇説得嗰班怪物嘅喎，係，咁到底佢想點嘅咧？係啦，咁我都不得而知啦，係，咁啊，係啦，咁啊，叫做咁啦，背景嘅介紹完啦，咁啊，講下套戲啦， 係咯。我覺得係自覺性不足咯， 叫阿叻，叫阿叻，唔係阿叻，我聽清楚，你叫阿叻就差咗啲，阿叻咁啦，對佢叫做，不過你中意可以叫阿叻嘅，係，咁佢亦都幾阿叻嘅，係喺度入邊，咁你以為 Tom Cruise 真係做一個英明神武嘅軍佬啊？唔係喎，今次係捨棄曬呢啲嘢，係真係劉德華咧去演呢啲即係同阿黃祖合演嗰套咧，呢個通天特務咁樣，即係佢成套戲佢好似傻傻地咁嘅喎， 係下巴。冇錯， 係啦，嗰個女又話佢咩得十五秒啊，跟住一陣又話佢嗰個女後屘咧又多謝佢喺個飛機度咧得一個降落傘，佢都俾咗佢吊傘，跟住Tom Cruise成過嚟話唔係啊，我以為有第二個咋咁樣， 呢啲咪就難加雷頭吊位咯。 如果你用廣東話演繹呢度，直情係嗰啲阿叻啊，或者阿劉德華扮傻仔嗰啲 係啊，冇錯。 即係佢平時咧成日飲酒啊，咁喂佢咧唯一就後屘入咗魔啊，即係變咗做死神嗰陣咧， 係啦，就變咗啦， 翻做 Tom Cruise， 係冇錯。 佢即時啊， 都係女級別女木乃伊，係啊，刀片女嚟嘅，即係啊， 冇錯，即係皇家特工嗰個雙女，係啦，冇錯， 即係刀片女啊， 係， 咁佢啊，即係呢個Nike Woman 啦，係咯，即係咁啊，好犀利啊，知佢啲身手嘅嘢，但係呢套戲就冇乜點顯現嗰啲身手嘅，咁啊，但係都我都覺得 OK， 佢化妝化到咁樣成個灰曬，我都仲覺得都唔錯喎，都喺度 OK 啊，出場 OK 喎，係 咯，咁係 OK 啦， 哦， 我覺得正啲啊，大佬， 佢應該下集拍呢個沙灘拯救隊啦，第二集揾佢啦， 咁佢又唔夠大，好多人覺得， 喂，咁大佬你有時睇腳睇比例嘅， 咁我 啊，你大有人大啦已經，係大有人大啦，佢攞大啲位，睇啦，佢整翻個比例好嘅又唔同，感覺又唔同啦，係啊， 冇錯。咁咧，佢突然間 Tom Cruise 一入咗魔嗰下咧，就高咗幾個頭添啊，大佬。 係。 你成日冇睇過佢噶嘛？你睇。 係啊，我都覺得係。都係 老少男孩。 忽然高咗，冇咯冇咯。 係啦，咁啊咪即係呢個惡魔人上咗身定咩事唔知佢啦，定啲暗黑破壞神啦，冇理佢啦。 冇係死神嚟噶嘛？佢有解啊，係咪話個死神咩遺志嚟嘅？ 係抄緊嗰啲日本動漫啊嘛。 係啊，類似啦。 即係你一發動嗰陣，其實佢會變咗噶嘛，即係或者你冇騰遊戲咁啦，即係佢平時死魚眼咁傻仔，咪法老王一醒佢就變咗好英噶嘛個樣係咪？係 冇錯， 變咗法老王啊嘛。咁呢度我就覺得佢點解唔玩埋呢個千年積木咧，就可能嘥咗。 咁系啊， 呢个 Cruise 咧最尾啊，解救翻连佢个朋友都复活埋啊！佢无端端嘅，佢又冇讲嘅，点知佢连个朋友都讲？ 同埋佢个朋友唔知成日出现系做少尉嘅，即系你当时好紧张嗰下，突然间影到佢变咗少尉 嘅。冇错，其实佢个朋友成日用嗰个丧尸样出现嗰只鬼魂啊！我记得都系早排唔系好耐咧，有一套戏已经玩过，但我又噏唔出边套戏，唔记得咗。已经玩过呢条桥嘅，即系成日就有个死咗个 friend 咧，咁啊成日去提佢嘅。 系 照片嚟嘅，我都成日系，我唔记得边出。如果大家听众记得，你 系我都记得。边个系丧尸？ 唔系哈利波特嗰套啊？ 唔系哈利波特啊？有咩哈利波特有咁咩？ 唔系佢， 你攞你话攞你命三千喺个岛度嗰套，唔系呢个叫 讲，即系讲佢死咗噶嘛？ 边套有咁样？ 唔系哈利波特做嗰个，有套叫攞你命三千，话讲哈利波特系个机器嚟嘅，机械人嚟嘅。 哦，唔係嗰套，係講哈利波特佢已經死咗咁，然之後同埋個 friend 喺個島嗰度好咧。 就係話呢套咯，就係話呢套咯。哈利波特係 機械人 工具噶嘛，係咪機械人？但係你當佢機械人啦。 即係我都冇睇過呢套，我睇嗰套笑片係咁嘅，笑片嚟嘅，爛嗰 無聊 無聊嘅無聊啊！唔係，其實即係話咧，呢條橋人玩過好多次㗎，即係有個 friend 咁成日走出嚟，即係鬼咁成日對佢傾偈，即係可能有啲大片玩嘅，都有啲細片玩。呢個橋一啲都唔新嘅，咁呢度又攞翻出嚟玩啦，係啦，唔係我要講埋先。嬲尾咧 ，Tom Cruise 變咗死神之後咧，佢型翻㗎嘛，變翻做 Tom Cruise。其實最尾喺個沙漠度跑嗰場戲，其實佢係有啲扮翻呢個 Lawrence of 呢個叫乜嘢咧？即係呢個阿拉伯的羅倫斯係咪應該咁譯？但係香港叫咩？我唔記得香港譯做咩，一個名啊香港。 咩就戰爭片嘅咩？你話阿拉伯黃昏啊？ 啊，沙漠英雄啊！ 哦，沙漠英雄。 哦，咁我知喎。OK。 嚇，即係其實佢有少少扮嗰樣嘢。 係有嗰種咯，有嗰種感覺。知道。 咁最尾就有啲沙塵暴咁跟住佢個面嗰張頭髮。係。咁係一個沙漠英雄咁樣啦。咁佢其實亦都冇話變咗好怪獸嘅，即係佢都係 Tom Cruise 咁。 係啊，佢人樣都係幾好嘅，即係睇佢變得 唔會再出㗎啦，我相信。OK。 嚇，係㗎。我以為咁樣鋪法，又話做咗朋友嘅咩？最係自己最強大嘅朋友咩？佢講到嗰個女科學家講。 即係話咧，佢哋而家咧揾嚟做到正片嗰啲人做主角嗰啲，其實就唔係主角嚟嘅。反而 ，OK， 不如而家佢呢套戲要帶出嘅咧，就係嗰個木乃伊 啫嘛，就唔係嗰個死神，反而明白？ 唔係啦，即係應該就冇乜可能啊 ，Tom Cruise 再出場噶啦。咁如果你之後萬一佢真係整一套大即係大集會，咁都係出翻即係可能出翻木乃伊嚇。我哋甚至乎估係咪連木乃伊都唔出啊？係咪就出翻啲配角啊？ 嚇！ 哦，即係側邊啲人，明白？ 係啦，即係咧，你想象就係咧，你呢啲大集咁，即係機械人大戰咁啊！機械人大戰就唔係出嗰啲鐵甲萬能俠啊、三文俠啊、高達嘅，係出嗰啲大鐵牛啊、愛美神啦、啊，即跟住嗰啲沙古啊咁嘅啫，即會係咁咧？嗰、那個大集會嗰陣，即係茄喱啡大集會啊！咁我都覺得幾耳目一新嘅，如果係嘅喎。 哦，明白。茄 喱啡大集會突破咗呢個啊 Marvel 添，我覺得。 係。 即係話，如果 Marvel 要抄翻佢咧，咁就唔係出 Iron Man 啦，應該出下 Happy。 Happy 哥着甲无厘头 War Machine 就唔讲 War Machine， 讲 War Machine 入边嗰啲个智能机械人。 咁可能 War Machine 都得，因为 War Machine 都系算系 Telly 都系单。咁啊唔出 Iron Man 就出 War Machine， 同埋 Happy。咁佢美国队长啊唔出啦，唔知出咩啦？出啊Agent 嘢都玩嗰个隔篱屋个。 吓。 麦飞鹰咯系嘛？ 佢条嘢。嗰条女啊嘛出。 Agent 嘢都玩。 通天特工嚟去做咗個地主啊！咁呢套戲都好睇過通天特工。 好睇，通天特工，好睇特務，通天特務， 通天特務，係啊。 咁咧，其實呢套戲咧仲有奇怪地咧，不停向呢個職業特工隊致敬嘅。 咁 你首先就爆飛機嗰度係啦。 系啊， 其实咧，你话唔系啊，你话沙尘暴妈咪有，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同一套同一集啊，呢个嘅杜拜爬杜拜塔嗰集， 都 有拍过一场沙尘暴。 系啊系啊，冇错啱啱啊， 今次你反而个感觉其实系似嗰场，即系讲到嗰场多过似《盗墓迷城》嘅。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啱。 因为佢都系个文字路要避呢啲沙尘暴啊，呢啲系有关晒嘅。 同埋佢入边又往往帮你系喺度沉迷紧。即係妖魔鬼怪喺度打緊 啦， 係啊，潛水 嗰 度， 潛水嗰度係啦，潛水嗰度係水池咯。咁同埋佢當你沉迷緊妖魔鬼怪打下，突然之間佢就會離閘特種部隊，著曬盔甲古天樂咁樣講 ，OK， lock down， come on， 咩咩 ，team A team B， 咁樣成個氣氛即刻啊抽翻出嚟，做乜鬼嘢？咁跟住後屘射成索咁樣，咁啊成日加咗呢啲無厘頭頂對特種部隊。 因為阿 Tom Cruise 咧唔係淨係拍過職業特工隊啊嘛，如果你要致敬，咪應該都俾阿佢揸下 F-14 啊開場啊嘛。 同埋起碼揸台車 啊， 形狀 要賽啊， 或者玩電單車啊嘛。 會喺度揸 F-14 嘅咧，咁樣唔係原來唔係啊，原來佢洗緊嘅，佢洗地嘅負責啊。唔係佢揸，搞清楚先。即係你咪不斷致敬翻 Tom Cruise 其他戲咯，好多戲啊 Tom Cruise 咪有打住碌架啦，有好多喎。點解嗰啲戲又冇咧？係啊，又揸賽車好多。點解佢不斷淨係去致敬職業特工隊？咁你咪變咗呢套我點睇？我好奇怪就，我以為自己睇職業特工隊之無賴二， 喪屍出籠。係明白。 唔係，即其實呢套正嗰個戲其實係職業特工隊嚟嘅，不過呢集咧終於講到有啲超常現象啦。我覺得係啲咁嘅感覺，點解會咁嘅？係咯，呢下其實有少少問題啦，係啦係啦，咁樣啦。好。 咁啊，係啦，又咁啦。咁另外我特別提就咩咯？個女主角我啊覺得又我都若略認得個樣，我之前講緊除咗個埃及妖後啊。即係我當嗰個間啦，我意思就係拍住嗰個女科學家。 哦，你講個女考古學家。 係啊，女考古啊，咁我好認得佢嘅，即係應該都叫資深演員。咁但係喺呢一度個角色咧，其實佢個角色應該即係如果要配合翻而家個大趨勢，通常啊女角係一個強女角啊嘛，即係唔會係再係花瓶啊，女角係喺個故事入邊有作用啊嘛。咁呢套真係弱咯，即係雖然當然佢喺考古知識佢係大贏啊 Tom Cruise 嘅，但係成套戲入邊個處理佢都係一個廢柴。咁啊，一個被男人救啊，愛嚟關鍵啊，俾男人即係愛嚟挟持嘅工具。咁呢個我覺得同而家即係大方向啊，背道而馳咁啊，呢啲又係爭啲。 我見 Vicky 話咧，佢係呢個亞瑟王啊，王者之劍即係係有份嘅喎。 哦，我知道，唔知喎，我認得，但係個樣係似陳陳嘅。佢就算冇拍電影都有啲美劇見過佢嘅，我都唔係好記得係啊咁樣。咁但你话系咪好有吸引力又唔系，即系佢呢个角色本身又湿身又成，你俾我揾个大波啲，佢都冇波，冇咁简啲咯，你又啲选角上， 唔系佢系咪王者之剑？你咪讲紧佢做嗰、那个即系阿 Jude Law 个系咪嗰个女啊？系个老婆啊？系边个？ 我叫马基喎。哦，我唔係好記得 邊個啦，係咯，唔係佢X-Men First Class 都有做噶， 係喎，好似話係喎， 唔知喎，咁睇係，我叫 Amy 係邊個？個角色叫 Amy 啫，邊個 ？Amy 唔知喎，真 係，你哋自己去 Wiki 查下，係咯，我個機又慢到跟添， 嚇， 我撳完啦，走勢都搜唔到出嚟嘅，咁大家你個機快嘅你， 係啊，大家係咯，望望啦，冇， 我啊睇唔掂啦，係咯， 係嘛， 我唔知咩角色啦。 唔知道啊， 即系边个咧？ 冇啊，佢又唔系嗰啲。 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系啦。既然呢度入边佢都唔系咁起眼嘅，有嘅。 系咪好眼嘅啫？ 咪 Annabelle 都有做啊？ 系咯。 系。 好多戏有做噶，咁啊，但系边位嚟嘅咧？喂，我又唔系好觉嘅喎，系咯。咁 anyway 啦吓 ，anyway 啦。咁啊，连个死神都有人做嘅，最奇怪就系点解咧？有样。 有出个月，我都有出个场 咯。哦，有个丧尸咁样嘅样，系。 在匕首後面呢，他拿匕首那一刻後面黑色的船東西， 是啊，是啊， 有隻喪屍滑下去應該 是吧，那隻都算是 不知道，可能他穿了 motion capture 都要給他演員的名 字，啊，這樣啊， 不知道 OK 好，不要理會，我看他演員表就有人的，竟然是的，那就 anyway 咁啊睇下咯，我又覺得又我又唔係覺得話差到好差，咁咪睇下咯咁咯，係咯，即係你話好睇就唔係噶啦， 係啊，肯定唔係啦，係啊， 係咯係咯，睇下咯咁咯，我又未至於睇完，哇講曬粗口咁， 我未至於啊， 我啊未至於啦，係咯，睇下啦， 好就咁，咁啊差唔多咯， 差唔多啊，係。好，咁啊，如果就不打啦，为乜不打？有咩下个礼拜有冇咩戏可以讲？ 我又真系唔知啊，真系原谅他，真系差得前，科幻真系冇乜，应该、哦，因为之后嘅个礼拜就系咩嘛，就系变咁讲嘛，系嘛，咁所以呢、哦、个礼拜嚟紧都冇大片上，要避嘅都。 哦，咁样，即系下礼拜又停一停啦， 停一停啊，真系啊，系啊，到而家再啦， 金光就再。 之后嘅礼拜 再 系啦，就嚟啦，系啦，再下礼拜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避啦，系咪咯？咪咁啊，咁 OK 啦，吓，下礼拜再见大家。 诶，等， 之后会介绍第啲嘢嘅。 好，好，你哋好，好，拜拜。 系不打， 喂， 我见到咧有套叫《恶女》咧，就系啲韩国特工片嚟，应该系，即系佢话啲杀手片啊吓。咁你睇下会唔会睇到啦吓？ 会下礼拜，我都会睇呢啲噶，系我都会睇呢啲噶， 六月十五号就优先。 睇晒嘅系啊，冇错。 吓， 好啊好啊， 系，有 啊，你睇下睇唔睇到啊？系。 好啊，收工。O K， 冇问题。好，拜拜。 好，拜拜。哎，翻翻嚟啊，系啊，其实啱啱咧就有少少更正翻啦，系其实系 LXG 啊，奇幻兵团啊，其实我啊几中意嗰套戏嘅。咁佢咧除咗啱啱提过呢个隐形人啊 ，Dracula 啊，尼莫船长啊，猎人王之外咧，佢仲有呢个莫利亚提教授噶喎，同埋但丁 啊， 系啊。即係真係呢套嘢真係幾多呢啲奇怪嘢撈埋一齊玩啊！即係如果佢最嬲尾係會變翻做呢套戲嘅話咧，反而可能大家啊就會期待啲啊。 嚇？會咩？ 不過暫時睇可能真係難啲啊。係 咯，唔會啦，應該炒唔埋一碟㗎啦。你一睇佢電影嘅話，都冇炒埋一碟嗰套，點會啫？ 嗯。 即係等於係一套咧冇復仇者、冇正義聯盟嘅。一個 DC Marvel 系列咁，你話好奇怪嘅，你見到電影嘅話都根本就冇呢一出，即係叫一齊嗰出嘢。 嗯嗯。 咁算啦，係啦，睇下點啦，係咯。即係佢跟住嗰扎嘢，如佢所願開得成先再講。 係啊，因為依家呢套都係收得麻麻地啫，似乎。 唔係，你呢個鐵索連舟唔係摸住石頭過河嘅，你係有呢個電影嘅話，你就要無論如何都要。拍嘅， 系啊， 唔可以咁样喂睇下点先咁，咁呢个唔系铁索连舟嚟嘅， 嗯， 呢个叫得啊得唔得啊食出啫， 系 ，OK， 喂有冇嘢讲？冇快啲， 我有 next 啦，系啊，好下一套， 好啦，咁啊讲下另一套，咁啊其实系上个礼拜上咗嘅一套日本嘢嚟嘅，咁啊都算日剧啦吓。因為其實佢得幾集嘅啫，咁仲有啲深夜劇嚟嘅，咁但係咧關科幻事嘅，因為係啲可以叫做係鹹蛋超人嘅 spin， 但又唔係原谷自己嘅喎，好怪嘅，原谷協力嘅啫，咁就喺度叫怪獸俱樂部啊，空想特攝青春記咁嘅東西嚟，咁啊主演嘅呢個就係本鄉就多啊，咁啊不如等阿新年介紹下， 係咁佢呢套咧其實就講佢哋係一個怪獸研究部啊，算唔算係啊？即係佢自己出啲同人 志 嘅。 部啦，佢淨係同人志嚟嘅。咁嗰班人基本上係大叔。咁其實嗰個本身就多飾演個已經係最後生。咁又唔係最後生。 唔係，佢仲有一個後生啲嘅， 係後生嚟。 係啊。佢話仲有個後生啲嘅嗰個咧，佢仲要講佢係天才咁嘅，即係對呢啲嘢嘅天才啦。即係佢勁到係啊！飲杯咖啡先，咁之後就可以。諗到好多嘢出嚟咁嘅，咁佢其他成員基本上都係啲大叔啊、宅啊，即係你見到一睇就知呢班友係一定係嗰啲人嚟噶。 唔係，佢個設定年齡都係三十歲到嘅啫，不過佢揾嚟做嗰啲就真係好大叔。 佢嗰啲設定年齡係三十歲嘅啫喎，佢睇落去嗰班友都 係做嗰啲人係大叔嚟嘅，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逃學威龍嚟嘅。 直情係。 中學生都幾十歲嗰個做緊啊！你咪想象，你想象嗰啲再大人啲嗰啲，係咪應該係揾啲再大叔啲做咧？ 你唔萬達嗰啲啊？ 咁又未至於，林雪咁啦。好，咁啊，咁佢講呢啲咧，就係、是、當時都未有呢啲叫做宅男，即係或者叫 otaku 嘅呢個咁嘅稱謂，因為佢其實係七，即係七十年代啊，即係真係做緊男人超人。仲要是很早期的，即是做緊啊吉田啊七星俠那些時代。那他就說他們那時呢就怎樣去搞這些這樣的同人誌呢，那他同人誌不是我們現在那些，不是畫公仔那些，即是他寫一些評論那些。 是啊，主要就是即是有些評論啊補完故事啊那類型的。那即是你說有沒有公仔都有少少，但可能即是。 不是補完故事。 啊、 都是 兩格 的 那些。是啊。 他、 啊、 不是寫故事。佢係研究，咁佢嗰啲公仔係只係插圖畫翻隻嘢嘅啫。咁啊，同埋咧，佢係當時咧就冇電腦冇剩嘅，佢哋係揾手直接寫嗰個稿出嚟，而嗰個稿係直接印嘅。 係。 即係話你要寫到嗰手字咧，係可以印到落書。係。咁樣嘅。 啲字唔係電腦打出嚟。 咁當其時亦都係冇呢個嘅錄影機啦。係。即係唔好話錄，唔好話碟啦，帶機都未有。咁佢哋係點樣去做記錄嘅呢？咁佢睇完套嘢咁點樣？咁原來佢就懟個錄音機落個電視個喇叭度，唔係插啊，懟個錄音機埋去錄。咁所以嗰啲阿媽嗌食飯咧，啲咩都錄埋嘅。喂，食飯啦！ 佢仲要喺個餐廳度播咁樣，大家聽到曬先搞。 咁都幾好笑咁。咁同埋餐廳啲人咧，完全係唔明嗰啲班人到底每個禮拜喺呢個聚會傾嘅嗰啲係咩嚟嘅。咁甚至乎佢哋完成咗呢個第一個呢、這個創刊號之後咧，佢第二期話呢、這個即係佢第一期就做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咧？ 咩？ 即係佢做嗰個咩 Metron 星人啊！即係同阿七星坐喺張圓台仔度傾偈嗰個好經典嘅嗰幕啊！係佢做呢個即係佢主要係講呢一樣嘢嘅。佢呢一集，但係下一集咧就做呢、這個七星人暗殺計劃。咁嗰啲山頂人聽到好驚，嚇佢講咩暗殺計劃啊？話唔好喺度搞恐怖活動啊！ 係。喂，時值當其時，可能呢啲嘢都係係即係有啲組織係會搞呢啲咁嘅嘢，可能 咁 暗 殺計劃就唔係而家先有嘅，係 啊， 不嬲都有嘅。咁啊 ，anyway， 咁佢又只不過講緊嗰個七星俠嘅暗殺計劃，咁嗰個嘅嗰一集，係 嗰集啫，古仔嚟啫。 佢個劇入邊個名嚟嘅，咁而今集咧，佢就主要就係講呢、這個嗰、那個米特朗星人啊，唔係劇名佢咁譯。咁佢又係唔知大家知唔知係邊隻嚟？如果七星俠你睇七星俠咧，有一隻好似我唔知點講，一隻紅色咁嘅， 其實好似成條魚咁樣嘅， 係有魚咁嘅，整只海洋 有兩隻腳咁樣 咁，有排燈咁佢講嘢，排燈會走埋走埋。咁佢隻手咧好似個我都好似個炮仗爆咁嘅樣。 係啊係。 咁嘅樣，咁佢就個特色就係佢同朱星丹坐喺度傾偈，即係竟然可以坐低傾偈喎！呢只星人，咁佢係做乜嘅咧？佢主要就話佢嘅侵略計劃係點嘅？佢話其實就要破壞人類互相之間嘅信任啊！即係佢唔係靠佢嗰啲咩奇怪嘢嘅，佢主要係破壞人類之間互相信任。咁佢最後就原來就講話，原來佢呢一集咧就話呢個啊本香就多就識咗個女朋友嘅，咁但係咧佢就唔敢即係話俾佢呢班嘅同好知啦嚇，咁而佢知道即係有哦，即係佢唔係即係集中精神去搞好本嘢，或者對呢個特攝或者對怪獸嘅，即係你另外又即係嘥咗時間去溝女，咁另一邊雙咧，佢亦都唔想呢個女朋友咧知道佢中意埋啲咁即係一般人認為好幼稚嘅 嘢， 即係就怪獸，因為連佢細佬都話喂呢啲嘢阿哥啊，啲細路仔先睇嘅啫喎，呢啲咁，咁佢就話唔係嘅，佢話第時咧。呢啲特攝咧就會係震驚世界，咁會外國人都會欣賞，佢成覺得佢喺度即係亂噏，咁但係結果真係啊，咁啊，但係佢就喺度講緊七十年代嗰陣啊嘛，咁其實就周圍啲人都對呢啲嘢好即係好白眼啊，好乜嘢咁，即係喺個咁嘅故仔，咁佢又其實驚個女朋友一知道咧，佢係幻想啊，佢真係揸住本書話，好心你唔好睇啲咁嘅嘢，即係其實佢唔係個女朋友真係咁講喎，佢幻想嘅啫，咁所以佢次次跌咗你又抵，哇！即係執翻。死都怕他知道，他呢成日話個女朋友約他有咩星期日去邊，星期日去邊，但他原來逢星期日就要去呢一個聚會嘅，去傾呢本同人誌。 咁所以佢成日都去唔到，又放佢飛機咁。結果有一次佢女朋友咧就話嗰日佢生日嚟嘅， 係啊，佢生日， 即係嗰日 好大鑊啦。 結果咧，佢竟然跑咗去之後咧，只係送咗份生日禮物俾佢，話今日陪唔到佢。咁佢就話其實係米特朗星人咧令佢諗通咗呢樣嘢，佢話即係人同人之間嗰、個信任啊，佢做最緊要。咁但係佢就覺得其實佢嗰、那個係佢嗰班咁嘅志同道合 friend 咯，唔係條女。 哦，佢直情同條女講話，如果我今日唔去嗰度咧，就唔係我嚟噶啦嗰個。 即係我唔係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就係咁嘅，我係中意嗰樣嘢。 佢話如果有一日你我信任你或者你信任我嘅時候咧，我會話俾你知道真係咩嚟嘅嗰件事。然之後就走咗。 佢信賴啦，佢裏邊用嘅字係咁樣。咁啊，佢又幾反映到一啲其實而家嘅一啲心態啦。咁我諗呢個狀況。但咁其實個劇啫，咁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咯，係咯。咁但係如果你都係一啲玩具迷啊，或者特攝迷咧，照計都會有同感嘅。因為其實咧喺現代呢件事有冇好到咧？我唔知日本，但起碼香港咧，其實我哋就係喺佢70年代嗰個狀況嘅啫，對而家係冇分別啊！可以講係因為 exactly 就係、是、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一啲同好活動啦。即係乜嘢同好都好啦，咪即意思即係要係呢啲喎玩具啊， 係 呢啲嘢， 啲奇怪嘢啫。 你嗰啲同好係嗰啲好正常嗰啲同好，即係 講時裝啊咁樣，咁冇問題啊。 唔係即係打麻將 嚇 啊，即係總之嫖賭飲衰呢四飯咧，就冇人白眼你嘅，好正常嘅啫。 係 即係你公然攞本鹹書出嚟睇咧，都冇人覺得有咩問題嘅。咪可能佢就叫做懒道德咁秒下你咯，喂唔好都睇呢啲嘢啦，咁即系最多都系咁嘅，即系佢唔可以，其实唔系白眼你，但系你攞本Hobby Japan 或者电击出嚟睇咧，即刻有人白眼你。我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呢啲嘢，又或者你喺度或者咁讲啊，你啲同好聚会，咁你真系攞啲玩具出嚟啊，或者攞啲嘢出嚟咧，其实系个餐厅都唔系太中意。 哦，系。 唔知大家有冇遇过呢啲嘢？ 或者打卡都趕你走啊！其實， 即係你意思即係 game 卡係咪？ 係咁佢當你坐車啊喺度， 唔係坐車唔會趕你走噶， 唔係佢當你賭錢啊， 咪賭錢唔會趕你走噶， 一啲啲啊， 你喺度打嗰啲咁嘅， 唔係你喺 俾卡超會趕你走， 你喺度趕馬講馬經啊。或者賭馬咧冇問題嚇，喺度坐啤就嚇爭啲嘅，確實係。 我唔覺得喎、啊。我真係見過有人坐啤冇問題。 嚇、啊，咁我唔知啊，我啊試過。 啊，你攞啲嗰啲卡出嚟坐就有問題啦。乜、啊？因為佢唔係話你係做乜嘢，佢根本係白眼你低能嘅。 係。 OK。啊、甚至乎那些人呢你不用估他是說出口的，他話給你聽他寧願你那些是嫖賭飲吹其中一飯、 嗯、 即賭都不是問題， 是 最大問題就是你在玩玩具玩卡，他在講這些、動畫、啊、或者這些東 西，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啊, 啊你可能你談電影你談那些文藝片或者都 OK 的， 是 吧，你講王家衞咁或者都還可以，但你一講啲咩即係科幻片啊、 超級英雄片啊， 唔得噶啦，唔得，真係，因為真係嘅，真係我哋係親身經歷嘅，係，咁啊呢件事就我覺得好似係我哋就喺佢呢個故事嘅70年代差唔多狀況， 但係佢反映 咁亦都有一樣嘢 係 共通嘅咧，就係我哋都眼見好多好多人咧，甚至乎節目咧，就係個大限咧，就係去到結婚啦，係。咁一結婚咧，節目就要結束啦。甚至有啲台都係咁結束啦。咁亦都見到各大嘅一啲即係唔同嘅興趣，即係包括玩具啦。亦、 嗯、 都因為突然間話要離開呢個 group 啦，或者要放曬手上啲嘢啦。點解咧？因為呢個小弟就要結婚啦，咁樣。咦？啲人都話有咩關係啊？其實 唔係佢好似有少少咧， 點解要玩嗰啲嘢，或者要以後唔玩咁樣？ 從呢啲嘢嗰個畢業咁嘅 都可以上嚟傾下偈啫。即係佢成日係同所有人道別啊，即係話以後唔會再嚟咁樣。我啱曬頭，我哋嚇未至於傾下偈都唔得係嘛？ 係咪就係畢業咯？啊，由呢度畢業，即係以後唔會再翻嚟咁樣咁咯。 畢業係嘛？ 係啊係啊。 俾、 俾人捽死咗。唔系你捽业咗啊，都会翻下嚟啊，点会唔翻下嚟啫？咁校庆啊、周年啊，点唔翻嚟嘅咩？ 唔知啊。 真系佢一呢阵唔系捽业啊，系送殡啊。咩捽业啫？ 系。 成日以后唔翻嚟啊嘛，唔系啊。你有啲 friend 都系啦，你最后一次见佢咪结婚嗰日咯。 系。 下次可能系送殡嗰日噶啦。 系。 我讲真嘅，系即之后唔使知再出嚟噶啦，系可能直至送殡啦。 嗯。 或者送其他人殡都得，咁佢因为佢有个理由出嚟啊嘛。 系。 我 friend 死咗啊，咁都要去啊，或者都要出下嚟咁，即之类。系或者有机会另一个人结婚啦，即系呢啲嘅啫，即都系一啲红白意事，咪有机会再见翻咯。如果唔系都平时都冇乜机会出翻嚟噶啦，即系冇得出嚟嘅吓。 系同埋 唔知佢做乜嘅， 同埋咁大棚人亦都好难嘅吓，好多时系吓可能啊另一个啊边个又结婚咁样，咁咪有机会聚翻咯。 唔系，总之唔知点解嗰啲大限系结婚，即系我就眼见好多。OK， 咁甚至乎做节目呢啲真系见得多啦，好多节目都系结束喺主持结婚嘅，有好多台亦都结束喺主持结婚嘅。 系， 咁啊结果下话唔会影响啊，但系之后好快就冇咗啦。我 系 见过都唔知几多次啦。OK， 咁我又唔知点解嘅。OK， 唔知点解。咁嗰个老婆又唔会话表示佢结婚前叫你结咗婚，你唔好再整呢啲嘢，佢又唔会咁样讲嘅。 吓， 咁 样讲 你 唔会结 婚啦，系咪？ 吓， 系啦。咁但结咗婚之后你就见到噶啦，就发生呢啲现象噶啦。咁我唔知道真系发生咗啲咩事啦。系咯。咁啊 ，anyway， 咁啊，我又见到呢啲大限就香港到依家都仲系存在。咁啊。即睇呢套劇嗰陣呢都好多聯想嘅，好多感觸嘅，因為事實上同我哋而家現實嗰件事呢其實好多嘢有關係。咁呢個就唔係一個虛構嘅劇咁樣啦，雖然故事係虛構，但係裏面空嘅情況呀嗰樣嘢呢係都好真實嘅，亦都唔係一個七十年代，只係停留七十年代。 系， 唔系七零年嘅事，系一七年都仲发生紧嘅事， 仲发生紧。 佢最早香港系，我唔知道日本。我相信日本其实都某程度系，如果唔系，其实佢拍呢套剧做咩？其实我相信佢一样系做翻俾而家嘅日本可能同人啊嗰啲人睇嘅，都佢依然会睇到系有一啲嘢系反映翻出嚟，系咯。咁所以呢个剧系有趣嘅，即系对翻一啲你会搞同人啊，你会即系要出书啊，要赶稿啊。之類的，我又很推薦給大家看看的。 OK， 很有趣的，我覺得那個整件事。當然一定要看字幕版，因為他是不斷說的。 是啊，那講很多東 西。那那班人就很悶，他不是的，他長期一整集都有他那隻外星人，即是他那集講哪個外星人，他就有那隻星人。那今集就是這個 Metron 星人，整場跟他們坐在一起開會，但他們見他不到，只有背向走 過。不是一點點的，他初呢即係頭嗰幾分鐘咧，你係覺得啲人好似見到佢咁嘅，即係佢見到佢坐低咁樣，好似佢咁樣啊，個有隻嘢咁樣咁嘅。但係咧之後就好似變咗唔存在咁啦，冇人理佢啊。 唔係啊，本香走多咪見到佢。 係得佢咯，係。 佢有同佢講嘢嘅。佢啊，本香走多同嗰隻嘢講嘢，嗰隻冇同佢 講嘢。 咁佢又見到個女唔知見唔見到嗰隻嘢，佢哋同佢一齊溝女。咁佢同個女拜拜，咁佢又隻嘢又同個女拜拜，即係同佢一齊活動喎，好得意嘅，好似叮當咁喎。 望住個夕陽嗰陣時咪話咩？咪同隻講嘢咯，係話咩？你嗰陣時同超人打都係咁樣嘅情況喎。咁 佢話好多謝佢啊，教識咗原來人同人之間嘅信賴係最重要啊。 嗯， 係咁啦。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得意嘅呢出嘢，不過就其實得四集嘅啫，咁就完㗎啦。咁好似唔知逢禮拜一定禮拜幾嘅，即係佢可能佢有幾個唔同地區播唔同時間啦。但係總之就唔係 weekend 嘅，咁所以就你要等我聽日或者過多一日先有得睇啦。係 啊， 即係第二集。 佢上一集就係六月五咯，係啊， 嘅一集啦， 係啦，即係禮拜。 咁啊，係啦，咁就如果故事就介紹咁多嘅啫，係啦，係啦。咁啊，新年有冇咩衍生嘅嘢想講啊？ 哦，咁其實佢嗰度講咧，即係有女呢單嘢咧，真係啊好，即係如果你喺一班宅嘅入面咧，突然之間有個有女嘅人咧，真係即係其他人會排擠佢啊！ 經常性發生嘅啲事係。 唔、哦、係，因為佢呢度咧，裏邊已經有一個隊員咧，平時成日及嗰個 waitress 嘅。 係。 咁佢哋已經喺個開會嘅時候咧，成日笑佢㗎啦。誒、欸，你咪中意嗰個女啊？你咪中意嗰個女啊？咁成日玩佢。跟住嗰個人唔係，你仲唔使及都行咯。 係。 咁所以就令到呢個男主角呢個表姐就好怕佢，知道佢有其實有個女朋友。 即係好多時呢啲，如果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咧，之後嗰條友咧都會嚇、啊，真係自己消失嘅。都真係。 我唔知啊，香港呢樣嘢有幾嚴重啦、啊。咁因為我哋講緊嗰啲同好聚會，其實唔少人其實都已經係已婚㗎啦。 哦，已婚咁嗰啲啊嚇，咁梗係。 咁所以咧，你話同好完之後要交人呢啲，我哋都預曬㗎啦。OK， 咁啊唔使交人嗰啲人去食飯，交人嗰啲人去交人啦。OK、嗯。咁啊，所以就我哋又唔覺得去到有呢個咁嘅程度上嘅問題。不過咧，你話係即係其實佢啲屋企人係咪咁接受咯？定即係可能玩玩具啊，或者呢啲咁嘅中意睇呢啲嘢咧？其實忍受咯，唔係接受咯。 係，通常都係。 係。唔係接受咯，即係冇辦法啦，係咪？ 係啊。 係嘛？即係總之就衰過你係嫖到飲衰是但一飯嘅，同大家講。 系佢成日都会同你讲话咩？ 都有两日入马场啦、啊，或者都好过你出嚟即系倾咩卡通啊、高达啊、咩含蛋超人啊咁样，点解佢整啲咩同人嘢？喂、啊、做咩先？又冇钱搵嘅。 系。咪、啊、好多时佢同你讲话咩？诶， 都系中意埋呢啲好幼稚啊！ 嗰、啊、个买咁多嗰啲嘢喺度做咩啫？咁。啊咁，但系我挂幅画喺度，佢又唔会问啊买幅画喺度挂喺度做咩喎？啊，咁买玩具又会啦，啊，咁点解嗰个玩具就唔可以系一件艺术品咧？啊，嗰幅画就系艺术品。 你贴咗 A V 呢个女优含相都正常啲。 吓、 啊，唔系一啲人成日讲个出口话，宁愿你贴幅含相出嚟啊，正常啲啊，我觉得。 系。 你接個鹹蛋超人去就唔係好正常喎、啊，你明唔明？ 咁樣樣， 啊、 真係冇。 唔係因為佢哋都永遠覺得呢啲係幼稚嘅嘢，係俾好細路仔睇。 係。 或者動畫本身就係俾細路仔睇，咁佢唔諗住即係呢啲動畫、漫畫或者呢啲嘢其實係有，即係第一就佢已經有一啲唔係俾細路仔睇嘅動畫、漫畫啦。咁第二就算佢嗰套作品，佢原意係。拍俾細路仔睇，但其實唔代表後面係冇一啲，即係或者可以深啲去研究嘅嘢。即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藝術咁去研究噶嘛。即係你童話本身唔係代表你係咁，童話係細路仔去研究，細路仔點會識研究啫？你研究童話嘅人都係大人嚟，因為大學。 唔係你， 人哋 就算寫嗰啲人都係大人嚟㗎。咁、那個古仔唔會係小朋友寫㗎，嚇係咪先？個動畫唔會係小朋友畫㗎。 即意思即係咁啫嘛。你研究兒童文學，咁研究兒童文學嘅人係咪兒童咧？梗係唔係啦。研究兒童文學嘅人係文學家嚟㗎嘛，係研究文學嘅人嚟㗎嘛，係咯，係咯。 點解 你嗰啲係大人嚟㗎？ 係啊，點解嗰樣嘢會變咗低年齡化咧？咁你研究兒童教學嗰啲唔通係兒童？係咪先？咁你都係大人嚟㗎。 咁羅利控都係大人嚟嘅。 系，唔系如果你细个嘅话，咁就唔算萝莉控啦，系嘛？ 哦，咁细个都系嘅。 O K。 咁不过即平时嗰啲系大人嚟嘅咯。正常嘅萝莉控系大人嚟嘅。 系。 因为细路仔系唔中意细路女嘅，你搞清楚先。 系。 细路仔系中意同细路仔玩，唔中意同细路女玩嘅。细路女系同翻细路女玩嘅，系两个世界嘅生物嚟嘅。 唔係話 咁有少數嘅細路仔會同女仔玩嘅，好少 嚇。或者佢都唔好當佢係另一個性別嘅人嘅，咁佢當係另一個細路。 咁你要好細個先得啦，嗰啲嚇，又要再細個啲啊 嚇。誒，好 ，anyway 即係你講係冇分種族、冇分性別可以玩埋一堆嗰啲啊嘛。 係， 即係嗰啲係好細個、好細個就得咯。 OK。 咁上下你開始有啲概念又，但係你又唔、 哦、 開始有啲概念嗰啲咧，就開始會覺得女仔玩女仔嘢啊，女仔中意睇女仔嗰啲卡通啊，係咯，即係男仔啊睇超人啊嗰啲噶嘛，女仔啊睇小甜甜噶嘛， 係， 雖然我都有睇，但你唔會話俾人聽你有睇噶喎， 哦，唔係，咁你嗰陣時講俾人哋聽，你睇《美少女戰士》都唔掂啦。 哦，咁《美少女戰士》唔同，《美少女戰士》係男女都啱睇噶嘛。 唔係，但係你嗰陣時唔係㗎，你嗰陣時你細個咧，佢哋唔你咧一講《美少女戰士》就當你係哇睇埋曬女仔嘢嘅，係啊。唔係你睇嗰陣時咧，你係咪小學先，大佬？ 我睇係大人嚟。 咁啊係咯，咁我哋嗰陣小學係咁噶嘛。 唔係啊，咁但係都你都會噶嘛。咁如果你嗰個真係咁女仔嘅嘢，咁你都會好怪啦。你唔會話我真係睇少女漫畫㗎。 哦，唔係啊，嗰陣時睇小英都俾人 電視版 都俾人哋笑啊，大佬。 美少女戰士嘅漫畫咧就少女啲嘅，但係佢嘅電視版成個製作咧，同埋佢嗰啲造型咧，其實唔係一個少女漫畫嚟嘅。 係。 所以其實《美少女戰士》絕對不是一個只是給女性觀眾的一個作品，都等於小忌廉，等於那些而已，那些其實不是一個很女仔的approach的一件事，雖然它是一個變身少女，但其實它故事講的東西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是但是那些沒看開的那些人他們不會理 會這些，男女都看得的東西嘛，即等於超想要塞，咁你就咁睇話，咁你機械人又打仗又成，咁啊男仔卡通其實有勁多女仔睇嘅，因為其實佢愛情故事先係嗰個主線啊嘛。 咪但係個正常嚟講，啲女仔都唔會話俾你知佢有睇噶嘛。 會喎、啊，唔係喎，會喎、啊，就係、是、會。 你嗰啲會咯、啊，我嗰啲唔會咯、 啊。 嚇、啊！我嗰陣時都係中小學。 你講嗰啲又好細個咯，就係、是、你一段時間嗰啲人係會分得好清楚，男仔有男仔玩嘅嘢，女仔會。有女仔玩嘅嘢啊嘛，即系呢个唔系个时代，系你个年龄啊， 系， 唔系个时代啊 ，OK， 即系如果你话个作品本身有冇分咧，咁啊以前七十年嗰啲就分得清楚啲嘅，咁、就去到八十年代就开始，因为佢个市场事实上要立两种客啊嘛，即系你等于你中意啲女仔中意睇 Wing Gundam 做咩啫？唔话得俾人听咩？冇啊，话得。你中意嗰啲女仔中意睇《幽遊白書》，咁都係咁講噶啦。咩佢當然佢主要係睇阿撞馬啦，咁冇問題啊。啲女仔講埋出嚟啊，中意睇咁嘅問題，冇問題噶。嚇，啲女仔中意講睇《永根道》好多啊，係嘛？ 嗯， 有咩問題咧？係。咁佢擺到明，佢係做佢哋噶嘛？嗰、那個作品。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先？個女仔都睇高達咩？係佢唔係睇高達，佢睇嗰班男主角。個畫頭都擺曬 pose， 成隊樂隊咁樣係嘛？咁點會唔係啫？咁你美少女戰士個卡通本身又唔係咁淨係女仔向嘅，我覺得佢嗰個感覺啊，即係起碼個造型已經改咗，唔係一個完全係少女漫畫嗰種樣嘛。即係武力直子都係少女漫畫好多噶嘛，即係漫畫入邊嘅西拉門。 嗯。 咁其實已經唔係啦，或者咁講即係其實由呢、這個小忌廉開始已經係有一啲你表面上好似有一個變身少女故事，但係其實唔係女仔睇噶嘛？你講咗你小英，你覺得係男仔睇多定女仔睇多？其實， 睇多啊，咁啊應該即係我嗰個時代咧，呢套嘢咧都基本上係男女都殺曬啦。基本上 我見都係男仔睇多喎。 O、okay. 啊、出奇地一個變身少女係男仔睇多 喎。 系啊， 咁 即系女仔都睇嘅，但系我觉得中意小英嘅男仔多啲。 系，咁佢都系其中一个始祖级嘅萝莉萌王嚟嘅。 系啊，系咯，系啊，仲要嗰啲唔好话男仔系老啊。 系。 系啊，好多老中意。系。O K， 萝莉啊嘛。 系。 咁你呢样嘢？邊度關事啊？你係講緊其實啲人細個嗰陣啊，就會有呢個性別嘅喜好嘅分別嚇，咁解嘅啫。咁你就算喺嗰個時代嘅嘢冇，但係佢自己會好概念上將佢分咗嘅， 係 啊，只係概念上啫，其實唔係真係佢嗰樣嘢本身係咪一個即係男性觀眾向啊、女性觀眾向嘅嘢嚟嘅嚇。咁呢啲又另一件事。咁啊呢個點樣呢一套咁嘅怪獸俱樂部咧，就幾多嘢可以啟發到大家諗下。即係當然大家要諗咧，如果你睇完得啖笑都得，係啦。不過就，但係其實我又覺得佢有裏邊有牽涉到好多嘢，即係甚至乎即係我哋傾嘅一陣講到咧，即係如果你香港係咁歧視呢啲嘢啦， 或者甚至乎嚴重啲嗰啲係嗰班講投資嗰班人咧，佢甚至乎話睇戲都係嘥錢啦，即係點只係買玩具係嘥錢啫，就點只係睇科幻片係幼稚啫，佢淨話係睇電影本身係唔係需要啊嘛？ 唉， 嚇， 確實呢樣嘢咁， 飯都可以講到係你只係 嘥錢， 你只係知道肚，就夠啊嘛，即係根本你喂大佬，咁你去享受一餐。一餐美食，其實你係欣賞緊人哋一啲嘅即係烹飪啊，或者嗰啲嗰樣嘢啊嘛，即係你唔係就係話佢 係啊，唔係吞咗落肚啊嘛，唔係淨係 即係唔係淨係醫肚啦，係咪？你淨係醫肚，當然你叫鹽水都得嘅，唔好話食咩啦嚇。即係我甚至乎有人聽我話食麥記都已經奢侈得滯啊嘛。 係 啊，我講真 有 係啊。咁啊，咪買包得力素葡萄糖翻去開水吊住佢咧，定係咁都貴得滯啊？係嘛？ 光合作用啊， 唔係光合作用，你冇呢個功能噶嘛？ 咪練到有 你吊包嘢，揸住支鐵咁樣吊住包嘢喺度行，咁啊咪即係已經係最 efficient 啫。 嚇！係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你咩定義啊。咁但係如果你所有嘅文化、所有娛樂，你覺得係可以停嘅話，或者咁甚至佢覺得所有嘅消費可以停，咁其實我唔知佢講咩投資，講咩嘢經濟。經濟學最基本就係、是、你經濟就要不斷有人去消費，個經濟先會溫到嘅。係 咯， 即係你係需要有人去消費嘅，即係你係一個循環嚟噶嘛。你唔可以我淨係吸，但係我即係我淨係食，但係我唔屙，我淨係吸氣，我唔呼氣。即係其實係一個循環，一個呼吸嚟嘅嚇。咁你係有收，你係賺咗錢，你都有使出去。咁你使出嘅錢就第二啲人再賺又使出去。即係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嗰時候曾志偉係有一個即係都應該係削政府廣告啦，係嘛？咁我記得佢好似係咪初初係個茶餐廳唔知道買個菠蘿包啊？ 應該是 類似係咁， 類似啊。 咁跟住嗰個佢阿曾志偉去買個菠蘿包，我記得好似。咁跟住買菠蘿包之後咧，嗰度又唔知道又嗰、那個人又再幫襯第二個人，咁佢越幫襯嗰樣嘢就當然係越咗貴啲咁啦，或者你當啊一級一級咁啦。咁最緊要我去咗買好多樣嘢，唔知嗰個茶餐廳嗰就買咗乜嘢，嗰第二個又唔知道又去第三個地方買啲嘢，咁第三個地方我又去第四個地方，咁輾轉去到最後嗰個人咧，佢就入場去睇戲。咁佢入場去睇戲嘅錢又俾翻曾志偉，真係又其實又一個循環啦。佢又去買菠蘿包，其實佢就喺度演，即叫做簡單啲用嗰個講，佢就話咗俾你聽，其實經濟其實係一個循環嚟嘅。就你不同各行各業嘅人咧，即其實就唔係真係越嚟幫襯越高級，即意思就佢係講係各行各業啫。即你唔好睇少一個菠蘿包，即佢咁嘅意思。咁、其實個菠蘿包係一路就會整到後屘就係、是、一個好大嘅一個消費，都你都係要靠。首先有人買菠蘿包先，咁而最尾嗰樣嘢咧，哇咩電影咩佬啊？咁原來睇完電影之後咧，阿曾志偉嗰朝都要食菠蘿包嘅，咁佢就翻嚟就話俾你聽成個循環啊嘛，就講呢樣嘢啊嘛。咁我唔知道有啲人點解會可以講到你淨係投資得嘅，啲錢擺上嚟投資啊，唔好去睇戲，唔好去食飯，唔好去旅遊。喂，咁呢一個唔係淨係一個享樂嚟噶嘛？其實呢個其實是一個文化嘅活動嚟嘅。嗱，我哋都話啦，你睇戲唔好當 Q time， 你真係要用下腦啊，去諗一啲嘢。咁嗱，咁就係文化活動。 係。 如果入到去咧，係只係 Q time 嘅，咁我都覺得不如唔好去啦。係啊。如果你真係咁，就可以唔去。但如果你係一個文化活動啊，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無意義或者浪費金錢嘅嘢嚟嘅。如果香港係冇人去推動文化，香港一樣會死嘅。香港唔係淨係得金融啊、財誒、地產嘅。 系咁，但系依家 其实香港呢个创意工业本来系做得唔错嘅，而家就系因为慢慢啲人都好似掉低呢样嘢， 系啊，转晒去为咗搵钱，净系为咗搵钱。 唔系咁创意工业都系搵钱嘅，我冇讲到话嗰样嘢。 咁但系 搵钱， 但系你由搵钱嗰个方向出发， 你系搵钱嘅，但系你呢个搵钱系你搵得嚟亦都使得去，大家系有个循环喺度嘅，系讲紧呢样嘢啫。如果嗰樣嘢係揾唔到錢嘅，你都唔係咁易嘅人入行啦，係咪？即係的確都唔易嘅，事實上都係。咁但係以往其實電影工業係揾到錢噶嘛，咁當然而家就係差咗噶啦。但係大家唔係講呢啲嘢，邊度關事啫？而家大家係成將呢樣嘢戰事啊嘛。 係。 係嘛？ 即係覺得唔需要呢樣嘢。點解 唔 需要呢樣嘢？香港唔需要呢樣嘢。香港唔需要電影工業，香港唔需要創意工業嘅，淨係炒樓炒股。喂，我係好反對呢啲咁嘅講法嘅。即而呢啲就成日有啲咩成功人士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就成日讲埋啲咩嘢啦，又咩我咩呢十年啊呢廿年都咩冇去过旅行啊，冇睇过戏啊，但系转个头已经有啲报纸踢爆，日日去旅行噶， 系 日日去睇戏噶，吓我唔知点解佢哋系要喺度推动埋呢啲咁嘅，即系第一佢系讲紧大话啦，第二佢做咩推动呢啲咁嘅思想？呢个思想其实你会整死香港噶，同你讲啊。我講真嘅，因為呢個世界有啲地方係有個結構性經濟衰退嘅狀況，當地嘅人咧就係接近零消費，接近零消費，因為所有嘅錢都係去曬供曬屋啊，或者即係總之佢冇乜錢，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啲物價都比較貴，麥當勞唔係你香港嗰個價錢嘅 ，OK， 即係你哋真麥當勞可以食到餐即係可以叫餸食到飯，你會唔會食麥當勞啊？即係你會唔會食？梗係唔食啦，咁貴啊嘛！咁但係佢冇嘢平喎，麥當勞都咁貴，冇嘢平，咁唯有咪唔食咯。 係， 唯有咪自己煮啊自己。咁其實就冇人出去消費，即係除咗啲基本嘅嘢會買，即係冇辦法買餸點都要買，但係唔會出去食飯，好少出去食飯。其實啲經濟差到不得了。如果你香港，萬一香港真係跌入呢一種其實以前有人問過呢個問題嘅，香港會唔會進入？結構性經濟衰退，而當時啲人話唔會咧，咁但係如果萬一香港真係進入，係翻唔到轉頭嘅， 係， 咁就玩完㗎啦，係啊， 咪好多 結構性嘅經濟衰退並唔係普通嘅經濟衰退，係咧已經變成結構啊， 係，即係個結構本身已經 係 衰退， 你 DNA 你個結構就係咁啦，咁呢樣嘢冇得改變嘅，係啊，你想唔想係咁咧？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無線劇就進入呢個結構性翻兵啦，係嘛？一陣講啊，一陣吹下啦，嚇！啲結構性已經即係跌收市之類啦， 唔係好多時 咧。咁有冇嘢想再講呢個話題？ 補一補啦，就係呢個啲政府啊，成日話咩推動經濟啊，增加消費嗰啲，其實佢都只不過係可能退下税啊，或者係減下啲，即係唔使交咁多乜錢咁樣，等你俾多啲錢你啲人攞去使咁啫嘛。 原意是咁啦， 系咯，或者即系派糖咁样，咁嗰啲都系想你即系攞去 使 下，系推动下经济就系咁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啲人都冇攞嗰啲钱去使嘅话，咁佢根本就冇用。 其实呢个做法已经系算消极噶啦。 吓系。 系消极嘅做法嚟噶，已经。不过冇噶啦，咁大家吓唔好使啊 ，OK， 唔好去睇戏。 咁好啦，呢、這個就差不多。 冇圈點嘅呢啲，唔係即係新兒有講過嘅。你話如果嗰個人自己係真係咁熱愛電影或者熱愛一啲嘢嘅時候，你邊有得話叫你唔做啊？叫你唔做等同於叫你唔好唞氣嘅啫。 哦，係咁，基本上你如果係真係中意得嗰樣嘢嘅話，你話即係譬如啊，我中意打機啊，睇動畫或者喺度睇戲咁啊。如果你叫我呢幾樣嘢都唔做嘅話，哇！咁真係嚇，可以講係人生已經冇意義喎。 我咁唔係嘅，你可以轉去吸毒啦，打賭錢啦，或者叫雞嘅。我發覺咧，嗰啲老婆反而唔會有問題，我覺得。 咁唔係，咁呢啲唔係我中意嘅嘢嘛，係咪先？即係我嘅吸毒。 唔係，即係我叫，即係你可以選擇轉去玩呢啲活動。 咁對於我嚟講係， 即係呢啲老婆係最贊成嘅喎，我唔知點解嘅。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嘅吸毒就係嚇去睇。 唔係啊，你有冇聽過係有人話叫唔好嫖賭飲吹嘅？ 我識嗰班都係咁講嘅。 佢咁講，咁佢有冇實行啊？ 咁確實都有嘅。 有人實行嘅咩？我真未見過喎。 唔係應該咁講，因為我識嗰班咧，本身都唔做嘅。 婚前係食煙嘅，結咗婚之後就即刻唔食煙啦。結婚前咧都中意買下六合彩啊，或者都買下馬仔嘅。咁啊，跟住結咗婚就唔買啦。你見過？我未見過啦。 係或者中意打幾圈咁樣呢啲咧，我未見過啦。 打幾圈就冇， 打牌嗰啲咁嘅事。 嚇！打幾圈就冇啊，老婆叫一齊打添。 一齊打添冇錯啊，係啊，係啊，有咩？我冇見過喎、 啊。咁、但係你話賭錢咁啊，咁我唔知啊，嚇都可能有啲 嘅。你打幾圈係冇錢㗎？ 我哋又好少打錢嘅。 係咩？哇！我幾乎未見過人打啊，衞生麻雀嘅喎。 或者係佢係好細咯，嗰啲幾毫子咁咯。 係嘛？ 嚇嚇。唔係即係佢嗰啲就純粹即係幾毫子嗰啲啊，即係純粹係有啲人就即係講冇錢就唔過癮咁樣咁嗰啲咯。咁啊，唉，幾毫子咯，都賭住先咁咯。 咁咪賭咯， 系、 啊。你可唔可以攞住啲賭具，而係當一個 game 咁玩 board game 咁樣玩嘅咧、嗯？你可唔可以入馬場係純粹研究馬匹， 系、啊、 而唔賭馬嘅咧？ 正常嚟講係應該可以嘅，不過 日本係真係有喎、 啊，係、 啊。因為人哋日本咧有啲即係講養馬講嗰啲雜誌， 係啊係啊係啊。 佢睇嗰啲人，佢唔係養馬，即係佢對馬匹呢樣嘢有即係有研究有興趣。 有啲貓狗雜誌 咁佢睇跑馬咧，佢真係唔係為賭先，佢唔係研究啲嗰啲賠率啊嗰啲嘢㗎。係、啊。人哋真係研究翻跑馬呢一種運動啊。我想問下香港有冇咧？ 冇啊。 有冇啊？有冇人研究下呢個六合彩搞珠機嘅呢個機械結構啊？ 嚇！ 或者從科學嘅角度去研究下，到底嗰個搞出嗰個 number 到底有冇任何嘅？即係當然你一個都相信應該係隨機啊。咁但其實會唔會有可能喺統計學上可以統計到一啲叫做熱門 number 之類嘅嘢？有冇人去研究咧？唔係真係賭喎，即係你對嗰件事啊嘗試去研究啊。即正如呢個劇裏面你對怪獸去研究，佢對怪獸呢個故事啊，唔係意思研究，唔係叫即係解剖嘅嗰啲啊，大佬，即係話到底呢一個故事佢係講緊乜嘢咧？佢有啲乜嘢嘅文學啊，或者一啲嘅深遠啲嘅價值咧？咁中間即亦都好多技術層面嘅嘢，到底佢點樣做到一啲咁樣嘅 effect 咧？甚至乎到底嗰時冇電腦效果噶嘛？咁到底啲畫頭啊，呢啲字啊，到底點樣做出嚟？喂，其實好多嘢可以研究。是一种艺术来的，是表现上的一种研究来的，技术上的研究来的。 不是那时候拍戏那些都是这样做的嘛。 啊啊、有没有人对养马有研究？ 那就没 有。不是一般那班在马会成日聚结那班咯、啊。可能你真的养马那班不是真的有研究咯。是吧， 不是真的骑马那些咯。 去赌钱而已嘛。一般马你对马即係去馬會嗰班人唔係賭馬係做乜嘢啊？係嚇、啊，即係嗱，我知道睇波咧都有啲人真係對足球有興趣，不過我識嘅大部分人咧，其實佢都係對賭有興趣嘅，唔係真係對佢個運動咁有興趣嘅，因為咧佢哋有賭嗰 場先去睇咯，係啊， 冇賭嗰場佢唔睇嘅，又或者咧佢睇到咧嗰、那個賭佢賭嗰、那個。分數啊，可能過咗啦，即係佢輸咗嘅意思，即可能幾多比幾多或者點咁或者點都好啦嚇，佢已經輸過咗佢個，哎呦破咗我嗰、那個，咁咪唔睇噶咯喎。 係啊係啊， 咁、你唔想咁睇咁耐，你唔想睇埋個最尾點？雖然我都唔係睇，我睇下我哋冇錢贏咯。咁、其實你睇下冇錢贏都唔使睇佢踢啦。其實你咪睇翻個 result 有派咪有派，冇派咪冇派咯。即其實我又不明白咁，其實你真係咁對嗰個運動有興趣嗎？我唔覺得佢哋嚇，即如果你乜都有得到，就佢乜都有興趣咯， 嚇， 係咪？會唔會係咁咧？ 即考試嗰陣時可以賭嘅話，咁又考會去讀下書。 我考得好好多，係係。 即 你 keep 到佢有啲咩題，除咗攞到分之外咧，原來仲賭埋 錢 嘅。冇錯啦，咁哇，咁你嗰啲咩名師啊、乜師啊、僵師啊嗰啲咧，就已經好多人去報啊，係咯，甚至唔係當應屆考生都去報啊，大佬， 係， 因為有得補啊嘛， 係， 你明唔明啊？係咯，即刻出埋嗰啲雜誌咧，可以講啊，咁啊，係咯， 啲天書嗰啲啊。 其實你香港係所有都有賭，香港本身話唔開賭場，但係香港自己係張大賭台嚟噶嘛。 係。 係嘛？你嗰啲股票嗰啲根本啲人，你覺得佢係當係股票咩？係 啊， 當買啊買啊。 根本就係賭錢。 啫嘛。佢個心態係賭錢。係。你以為你嗰啲咁嘅咩 hot toys 啊，咩嗰啲咩限量嘢，你估佢真係中意你嗰只嘢咩？因為你嗰只嘢買咗翻嚟，我炒兩嘢就升三倍啊。 係。 係嘛？都係咁啫嘛。咁如果你香港乜嘢都建立喺呢樣嘢上面嘅話，咁冇啦，係咪？ 係。 係嘛？唔使講呢樣嘢。 冇㗎啦，而家。 好啦，咁啊講啦嘛，有冇仲有冇其他想講啊？ 嗯，呢、這個就冇乜啦。咁啊。 冇乜啦嘛？冇乜啦，講講咩啦？呢個爛花劫咯。係。 係 嘛？咁、那、嗰個一嚟就有真人版啦、啊、嚇，即係兩個角色原來都係生過佬啦、啊、嚇， 有啲關係。 即係呢個咩話啊？ 蘇玉華、 黃玲同啊咩蘇玉華嚇、啊，原來都係即係嗰個佬都係原來以前拍過嘅咁樣。咁啊唔怪得蘇玉華最尾一集殺死咗唐玲啊，都終於明，終於所有嘅謎都解開啫。 原來係咁。 咪唔知啊，大塊田有冇份啊？喂！冇啊，应该 都有份。 有冇啊？会唔会啊？三个都系拉家啊，大佬啊，会唔会？唔知问下杜汶泽啦。好，咁啊呢个就唔关事嘅，呢、這个讲下啫。咁其实哇，死啦！呢套完咗之后咧，唔系其实都唔系跟呢套，因为跟射雕啊，好似。 哦。 系射雕嗰个档啊，佢系完咗就做嗰、那个啊，犀利啊！赌神嘅接班人喎、啊，所谓。 系。 咩嚟？咩赌神接班人咩？哦，系啊，系一套剧嚟嘅。 系。 啊，新啲介绍下啲咁嘅好嘢。 呢个就系呢个叫做《赌城群英会》啊。啊，咁啲有人就话呢套嘢系旧嘢啦，但系其实都 咁又唔系好旧，都系 2016年 啫，系咯， 系啊，都唔 系 好旧嘅。咁有咩人拍咧？就有谢贤啦、阿叻啦。佘诗曼啦、啊、马国明啦、啊、黄浩然啦、啊、刘少明啦、啊、陈发容嘅啊，咁其实即系都啊都几多人做噶咯，唔止啊，仲有高海宁呢个麦明诗啊， 多人咗好多，唔系佢仲拍到有啲即系有啲电影 feel 嘅，咁佢又唔系平时啲电，即系佢啲电视电影咁咯，佢整到 特登扮嘅咁样， 唔系咁又唔系扮，因为你系王晶，而家系。是其實是幫緊無線拍嗰扎咁嘅，即係無線電影啊嘛，即係戲院做嗰啲啊嘛。 係 係。咁佢呢個咪順便就整翻套呢啲咁咯，咁所以佢個拍法可能都比較係電影啲嘅嗰個畫面上，咁但係實質啲故事得唔得啊？咁你睇下佢個故仔，哇！好似啲真嗱，你話《蘭花劫》是粵語片，我啊唔覺，我呢套是粵語片啦。 係幾時？係嗰啲咩？两个高手对决之后就啊销声匿迹咁样，之后又祸延下一代嗰啲恩怨交缠咁样，咁唉真系好老土咯。 唔系老土唔紧，你搵啲人担唔到戏啊。 系。如果阿谢贤系出多啲嘅话，可能都 OK 啊。不过佢呢度似乎就阿叻系出得多佢。 我直接客串嘅啫， 吓， 即系现实做无名啊嘛，里边都系叫无名， 系叫向无名， 出一出嘅，系 啦，唔知佢阿女会唔会出多啲啊？ 即系同阿刘兆明啦，即系其实又要食翻呢个千王之王啦，即系都要斗翻仇大先咁啦。咁啊，佢嗰一家人嗰啲人咁咪喺度鬥咯，即係佢其實有三個 generation 嘅，即係有仔亦都有孫咁嘅。即係呢一套係有少誇咗即係呢個叫做 generation 咁嚟鬥啦。咁其實阿叻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徒弟嚟㗎啦，係阿謝賢啲徒弟嚟嘅。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阿馬國明再係好似係阿叻啲徒弟咁樣玩嘅。即三層 叻嘅徒弟咯，大佬。 咁啊死得啦！ 系啊，跪翻屋企啊！ 追過阿邊個咧？善立文咧？ 我衰過，雖然善立文都你都覺得佢唔係勁啊，但係都佢扮型都可以扮到下嘅，咁但係你阿叻就有啲困難啦。 叻過啊！ 係啊，係，即係你無線金鋪仲嘟嘟嘟咁啊？ 嚇！咁又唔知啊，咁啊到時睇啦，係咯。即係佢個英文名先犀利啊，叫做 Bat 虛喎，咩嚟？佢話係 Ban 呢個 Ban 虛嗰個字就改出嚟喎。 嚇！ 我不如叫 Ban Chat 啦，我心諗。 嚇！係 咯。 拗曬頭啊！真係有咁關係。 Ban Chat 喺度行嚟行去係嘛？ 嚇！ 係咯。唔係真唔係好得嘅，真唔係好得嘅。唔係仲要好笑咧，你知唔知阿叻佢有後生版噶嘛？咁佢講咁誇橫誇多年， 係啊係啊， 會係叻做翻噶。咁後生版竟然係阿嘉明嚟嘅。 哦，係嘉明。 嘉明啊，即係呢個啊， 天與地嗰、那個 咩話？天與地嗰、那個係、啊、竟然啊！你諗都諗唔到啊，大佬係咯。咁啊，咁佢同佢本來應該係好嗰、那個啦，即係陳發勇啦。 係。 咁後生係邊個咧？後生係宮家欣嚟嘅， 係， 即係我完全冇辦法想像啊！ 係唔知啊， 咁反而阿佘詩曼係做佢哋啲即係徒弟嘅啫， 係， 係， 哇！咁呢套都係阿佘詩曼佢翻嚟拍嘅其中一套啦，係嘛？ 第一套啊，好似話， 哦，第一套添， 咁之前就係因為有兩套大陸劇上啊嘛。 是 射雕和另一套什麼鬼話忘記了什 麼啊你說殺雕 不是什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這套好像是不是沒上到呢 我不知道啦總之他說原先是5月8日就做的即其實他不是將他拖了很遲的即原先是5月頭而已現在就拖到6月尾都是即攝了兩套東西還是一套射雕我不知道怎樣我就好似係咯，我喺度咩三生三世又係咯，有做咩？我唔知道有冇做。 好似係冇做到嘅。 唉、哎，我唔知道啦。唉、哎，總之就射雕有做啦，係咪？ 嗯，有。 射雕有做啦，係做緊啦。做完射雕啊，咪做呢度咯，即係咁咯。即係總之原先真係都係五月啫，咁又唔係話真係咩掉咗落去邊度嘅。 喂，我 check 一 check 佢話。 騰一騰啫。 嗱，佢 Wiki 就話佢係。聽日做個三生三里十世桃花就， 係咩？ 但係佢係擺喺， 我嗰啲做完咗射雕啦。 唔係，但係佢係擺喺七點至七點半嘅，咁奇怪嘅。 咁我唔知啦， 證實下先，係上去 TVB。 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總之而家呢一套就係六月尾係嘛？係 十九號啊。 係啦，咁啊有興趣咪睇下咯。咁到時做我又唔會話唔睇，或者好睇咧係嘛？我永遠都會俾機會人嘅，係啦。 哦。 幾爛都好，咪睇下一集頂唔頂得順咯。喂，或者佢唔好睇就好笑都唔定咧，你點知啫？ 係有阿叻， 好難講嘅，即係佢有冇娛樂性啫？咁可能佢有咧。佢娛樂性唔係意思，即係佢本身係搞笑，係佢懶有型，但係好笑可以係 懶有型，但 係可以係咁噶嘛？係咪先？哇，唔係嘛？叻扮型佬咁啊！即係佢真係以為自己係 Tom Cruise 咁啊！咁咪好笑咯，好笑。 嗱，咁我睇翻 TVB 啊，係嘅，即係聽日就喺呢個七點到七點半咁做半個鐘嘅啫，嗰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哦，係咁嘅， 係啊，咁啊攝喺東張西望前面咁啊。 哦，咁 係啊，咁睇法都 點會影響到呢套嘢相啊？咁真係無厘頭喎呢個。 咁真係唔知喎。唔係喎，但係佢應該佢剁開咗一半咯，即係正常係一粒鐘嘅咯。 系啊 ，OK， 唔好理佢啦，系咯，唔好理佢。 哇，佢本身都58集喎，佢话 好多人做， 佢话 TVB 剁开咗变咗个101集喎。 嗯， 咁真系有排睇啊，系。 系，变翻以前嗰啲电视长篇啊，长篇啊，乜都每日做一分钟，可能仲耐喎，可以做十年啊。 咁唔得。 咁快啊！咁你咪好好深入咯，啲記憶十年都係睇住呢套劇，雖然每集做一分鐘，係咪先？ 咁睇睇， 即係你經一分鐘咁做足十年啊嘛，咁啊咪好有。 唔係，咁但係你睇足十日都唔知佢講乜嘅喎。 唔使知佢講乜㗎， 你估你睇一个钟就知佢讲乜咩？ 系。 唔系有啲人话嗰度咩警探啊？唔系 ，sorry， 我叫佢警探啫。系。 鬼探。 系。有人话嘛，话佢如果播一个钟头就会知佢讲乜嘛？唔系啊，其实我都唔系电视睇，我都系储埋先睇啦。我点止系一次睇两集啫？我一次睇几集添，但我都唔知佢做乜噶。我依然觉得佢啲剧情好松散噶，关事咩？你觉得？即如果一套嘢咧，你有料到嘅咧，即系事不保嘅啫。你十分钟已经可以做嘅，人哋做一套戏咁丰富噶啦。你若然冇料到咧，我俾十个钟你咧，你都擒咗人哋十分钟嘅。 系。 就系咁嘅有时。所以咧，系啊，唔好讲咁耐啊，吓，冇谓啊。系啦，咁咪睇啦 ，OK。啊，睇下呢套又点啦，到时啊，睇下好笑啊定点啊。 嗯。O.K. 嗱，嗰啲畫頭嘅懶認真咁嘅， 係係 係，裏邊都係笑， 仲要扮到電影咁樣，加兩條黑邊喺度添。 懶係，我覺得其實到時唔係咁嘅應該。 嗯， 應該係搞笑嘅位呢套劇。係， 應該係。 O.K. 好，啊咁啊睇下呢啲好嘢嚟啊，係嘛？鬧咩啫？我唔係啊，睇下又冇俾錢係嘛？ 嗯。 佢本身已經喺度鬧劇嚟㗎啦，即係無線啊！我意思係咯。睇無線咪就睇睇緊笑片本身，係好咁啊！睇下呢度又如何啊？睇下會唔會再創新低啊？ 好，咁就 好咗冇 呢套 有咩講？ 咁啊，你話戲啊嗰啲就冇乜其他啦，係咪要講下啲 trailer？ 咁我介紹埋啦。嗱，今集戰隊咧，因為馬仔唔喺度啦，咁我問佢有冇啲。如果有今日啲戰隊可以早睇西遊拎啦，咁啊冇啊，可能今朝真係未必有。咁、其實點解會咁特別呢？平時佢都唔講戰隊，因為今日會出現卡邦嘅呢、這個宇宙形式。 哦。 咁點解呢？整咩無端端 crossover 呢？ 關咩事啊？ 一陣先講啊 ，Batman 過身呢單啊。係。一陣講埋呢個先。係 OK， 咁啊，整乜鬼嘢呢？咁原來就因為佢哋近排就會上呢、這個。有個電影上一上就再出碟的東西，咁就係有阿卡邦咧就 crossover 呢個嘅特首戰隊，係。 冇咗。 嗱，咁今日咧就做咗呢、這個戰隊啦，咁啊就會出卡邦嘅，咁啊我未睇到啊，咁做咩無端端講咧？咁其實就啊做咩無端端卡邦會客串咧？咁原來就喺。近排就會有呢個嘅宇宙刑事啊，卡邦就 V.S 呢個嘅特首戰隊嘅一個，佢戲院做一做先嘅，跟住會出 D.V.D 噶。咁但係佢又搞到好大陣仗㗎，又走曬去戲院度即係講嘢啊，咁好似真係有套戲上咁嚴重嘅咁 今次算係佢哋有一個新 project 啊，就叫做乜嘢咧？叫做唔係即係宇宙部隊㗎嘛 ，Space Squad 咁咧，佢叫做啊。咁就其實唔係一個單次嘅嘢嘅，而今次只係呢個第一彈嚟嘅啫，即係呢一個所謂crossover 係第一彈嚟，即係宇宙小隊咧啲中文譯做係。咁第一彈就宇宙刑事卡邦 V.S 特首啊，咁就跟住當然未知啦。咁其實佢有一個，其實佢已經有第二彈嘅，就是、第二彈係同步推出，就係、是、呢、這個叫做靈話，即、就、係、是、第零集咁樣，就係呢、這個成班女啊，即、就、係、是、宇宙刑事同埋。特首兩邊啲女嘅，淨係出女嘅，咁你講佢哋咧，好似阿 Tom Cruise 係又楞到 Tom Cruise 啊，嗰套嘅異空戰士啊，即係咩 of Tomorrow 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啫，即係嗰套啦，即係不斷死，不斷又 All you need is kill 啊， 嗰、那個就個原著小説啫，套戲啊嘛，叫咩 of Tomorrow 啊，我唔記得咗。 但 總之係異空戰士啦。 唔係 ，sorry， 唔 係。佢咪死咗，跟住又翻嗰招咁。咁其實佢係咁嘅，一樣嘅。佢話嗰班女咧一起身就發覺自己點喺個監獄度嘅，咁跟住就俾人殺咗。咁殺咗跟住，咁佢又醒翻，又喺度。佢不斷循環住呢樣嘢。咁到底做乜？咁我都唔知佢做乜啦嚇。咁但係總之呢個 story point 就係咧冇仔嘅，全女班。咁啊，你中意睇女打咁就咁，當然佢後屘都有變身嘅。咁啊，但係呢個阿版本浩一啦，即係最拿手就係齋拍女啊，定佢好錫住班女啊，肯定就踢完圈啦，冇乜戰鬥場，即係冇乜大打鬥。你反而見到佢哋咧喺翻呢個正式嘅 crossover 入邊咧打得勁好多，就算班女都 我自己就冇兴趣睇啊，唔好意思啊，即系个斋女嗰个 系， 即系我对佢呢啲斋女嗰啲演冇晒兴趣，因为成日都打得唔劲。咁啊睇佢拍主要睇打得劲啫嘛，唔系做咩系嘛？ 系， 即系唔通睇成龙做文艺片啊？系嘛？玻璃樽啊？ 吓，系。 好啦，咁呢套嘢亦都唔止系得呢两套嘢嘅，即系嘅人物出现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可以叫做系巨兽特首里边嘅敌国啦，算系最大敌国啦、哦，叫咩 Matt Garland。咁其实都系一个黑色嘅，你当都系嗰啲咁嘅 Metal Hero 咁嘅样嘅，但系黑色嘅。 OK。 咁啊，当然佢系里边佢系话佢系坏人嚟啦，唔知个魔王个仔咁样讲、哦，但系我又唔知点解佢会变身可以变呢啲。咁啊，嗰个会都会出场嘅。如果大家睇个预告又见过佢哋同嗰只嘢打。 嗯。 咁即系话咧，其实佢都唔止系 cos 两套啊，即系有第二啲角色，亦都有即系有啲单头角色都会喺呢度出现。咁即系话第时咧，佢越凑越多唔同嘅，即系东影旗下嘅，即系叫特摄英雄会一齐咁 cos over 啦。咁啊，但系跟住会点玩就暂时未知，因为咧呢一套嘢都讲咗几耐下嘅，咁而家先正式出街啦。咁佢就话都系六月十七号就会即系戏院上，即系日本。 哦，咁快。 系咁，跟住已经好快就月尾到啊，有 DVD 咁，其实我哋都会睇到啦。 好快喎、啊，真系。 系啦，就咁啦。咁等阵啦吓，咁我哋六月内应该会睇到，到时同大家讲讲呢两出。 嗯。 咁啊，交代翻整乜嘢，今集会有加波出现喺战队咧，咁就系咁解啫。 哦。OK。 咁啊，至于嗰两个嘅特首战队嗰两个女演员都讲真都好老啦，而家都系嘛。 咁啊，确实系争啲啦，依家个样就。 即系我觉得佢哋点解即系翻丁啲咁，即系佢搵啲鞋咁嘅名气啊有，但系即系佢哋成日咧啲人老唔搵翻出嚟。 系啊，点解唔系人哋仲睇得下嗰阵时搵翻出嚟 嘅？系咯，点解唔系搵翻即系啱啱做紧或者做完咗嗰两队咧？ 系 啊，唔知永远勾到佢哋都即系都即系生埋冬菇先至再出嚟咁。 吓 咁样。唔知道，系啦，可能冇唔勾翻咁上下，冇乜知名度啊。 哦，咁样。 或者唔知道大家咁怀念啊。 吓，要怀旧啊，要，所以特登等佢旧嘅。 咁但再旧啲嗰啲 hero 又点算咧？咁嗰啲成唔死都老到出得嚟噶咯喎，咁点算咧？咁我唔系好知佢哋点样，即系因为佢话真系咪唔会出嗰啲再旧啲嗰啲咧？咁佢先既然话东影。即系云集东影旗下啊嘛，咁其实特首自己都唔算旧嘅喎，咁再旧啲嗰啲咁点算咧？ 系， 咁系咪全部都揾新人再演咯？即系好似卡邦咁样嚟揾咗新一代嘅人演卡邦。 哦， 拜对威啊，即系旧卡邦都会客串啦，系嘛？大叶建议都喺呢套戏入边。 唔正啊！ 咁但系下一客串出一出嘅啫，我怀疑吓。咁佢几廿岁仲着翻嗰套衫都几呕嘅的。即係我知佢平時嗰度話，即係好似牛仔咁嗰套衫啊，即係上次都出過啦，都幾唔好睇嘅。咁啊，唔知啊，唔知佢點玩啦。即係我又覺得好，即係其實有啲雞肋嘅呢件事搞到，係啊。咁、但係佢有我哋實體嘅，係咯，繼續啦，係咯。咁啊，除咗呢一個出咗之外咧，咁啊，另外都有個發布嘅，就係係鹹蛋超人啦，嚟緊嗰套Seed 啊，即係佢叫 Seed 啊，但係佢又唔係 S。佢又唔系 S 就系 G 就吓、 啊， 但系佢日文系读 C 噶， 咁样 系啊，唔知点解啦 ，OK 吓，咁啊 ，anyway 啦，咁嗰个就其实已经喺Ultra Fight 上边出过场啦吓，咁、佢就话 Barry 有个仔，咁但其实佢嗰个正常状态咧，佢其实都系两个超人合埋变嘅，咁就吉田 Low Barry 啊，系啊，咁佢有个强嘅状态，即系又系咁嘅，有一个强嘅状态，红色嗰个状态就系阿尼奥加七星侠嘅。咁佢有個藍色狀態就好似係啊 Cosmo 加咗嗰個邊位個咧？嗰、那個佢叫做光啊，係咪叫光咧？就係、 是、光超， 即係嗰個咧有耳仔嘅，即係嗰個藍色耳仔係邊位個嘅？係啊，係咪 Melbius 入邊嘅咧？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兩個藍色超人撈埋，咁、即係都係一個力，一個有速度咁咧。我相信啊，係咁啊，唔知總之又係咁樣玩咁樣。咁但係今次就。都有好多其他人啦，咁亦都令到Zero 今次亦都有新嘅人間體啦，咁有條友自己平時都打得下功夫嘅，因為佢直情現場有表演嘅喺個即係個發布會，咁另外亦都有揾翻上次呢、這個Doctor Pac-Man 啊，

電視劇咧咁鬼水嘅， 搞笑，搞笑咁拍到。 以前個超人唔係咁勁㗎，你覺得佢係大力啊，同埋好似跳得好高咁嘅啫，即係唔係飛添嘅可能係。 哦，咁樣。 係啊，最早期嗰啲係咯。咁當然啦，你話卡通片入邊啊，梗係勁好多啦，係咪？卡通片入邊超人啊，咪睇咩誒？咪正義聯盟咯，係咪嗰啲咯，係咯，嗰啲咪覺得好似好啲咯，係咯。個蝙蝠俠都冇咁蠢嘅裏邊係咯。因為佢成棚人就唔知係咪賣緊牙膏廣告，一日到一洗一棚牙。 係啊係啊係。 係啊。唔知成日洗棚牙喺度笑， 以前就係咁。神奇女俠都會咁啊！ 神奇女俠少，佢你個真人版佢成日洗棚牙笑啊，好白嘅棚牙好靚。 有黑人牙膏贊助啊！ 以前班超人係好係好好歡樂㗎，你見到佢哋係。 係。 係啊，唔係而家咁嘅死老豆咁嘅嗰個。 係啊，依家全部就調翻轉係死老豆咯。以前咧全部。 雖然佢個角色劇情裏邊，佢的確係死咗老豆。但都唔使咁嘅樣噶嘛， 係， 神奇女俠都死埋老豆啊！原來佢阿宙斯都瓜埋喎，原來係， 哦，係， 佢全部人都係死老豆咁嘅樣係，我明嘅， 係， 但唔使咁嘅樣啦，大佬啊， 嗯， 咁啊，以前就唔係好歡樂嘅班人啊， 係， 即係好似咧，又翻嚟呢度啦，又開台啦，咁啊個樣咧， 嚇做緊皆大歡，又做皆大歡喜啊嘛。 唔係佢翻入正義聯盟個眾議堂嘅就係開台啊嘛，平時佢冇影呢一 part 啫，咪所以咪笑到四萬咁嘅口啦。 係， 你冇聽許冠傑嘅歌咩？ 咩咧？ 啊？咁唔記得啦，佢咪即係唱喎？你話又開台啊？咁啊咩？笑到面似蓮蓉啊！ 哦，嗰度係 咯， 係。 咁咪咁啦。anyway 啦，咁大家如果连 Adam West 嘅水都唔知系有佢啦，咁我哋群组有贴咗噶啦 ，OK？ 嗯， 一有翻呢啲旧嘅一啲嘅回顾啊，啲咁嘅嘢，大家睇翻啦。 嗯。 咁啊，好经典嘅一个，即系一个版本。 系。 咁而家死咗，大家又唔同讲法嘅，又会讲话，哎呀，好又好可惜啊嘛。 啲公仔即刻买得啦。 是啊，可能而家攞翻出嚟炒添啊，大佬。 系啊。咪嗰阵时咩啊？呢个阿 Michael Jackson 都系啦。 系嘛？ 系，咁一死咪连啲公仔都炒埋咯。 系嘛？之前啊，死变态佬啊嘛，搞细路啊嘛。 系啊，系咯。 一瓜老衬就唔记得呢啲咯。 系 啊。King of Pop 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個個都跳舞都要學佢係嘛？抽一抽先咁啊！ 係啊， 咁樣啦。好，咁啊，希望啊，啲人會即係俾翻個 credit 啊 ，Adam West 啊，係啦。 係。 又或者之後會唔會啊佛力嗰個版本都改改啊？嚇， 改翻呢個啊！ 索性改翻做 Adam West 咁，著翻嗰套衫。 係啊。播翻嗰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係咯，直接著翻 Adam West 呢套啊！ 系， 系咯，即系黎智敬会唔会咧？即系原来同超人打先着嗰件铁甲嘅啫，平时我系着呢套嘅。 系， 系咯，着斯文呢套嘅。 咁 anyway 啊，好呢个就吓，大家上翻群组度睇翻佢啲嘢啦，我贴晒出嚟啦。 好，仲有 冇？咁啊，系咪要个？講 trailer 未啊？依家都成三粒鐘有多噶啦。 嗯哼，又講啊講啊，梗係講啦，快啲講。 好，咁啊我啊睇咗兩個，一個就銀魂，一個就黑豹。咁啊講銀魂先啦。 黑豹係咪馬榮成嗰度啊？黑豹列傳啊？ 唔 係。哦，你講 Marvel 哦。 係。 哦，明白。講銀魂先，好講銀魂先，係。咁你其實都係主要講撩鼻屎嗰幅相嘅。 係，咁大家嘅重點去咗嗰度啦嚇。都。 即係肥環撩鼻屎同埋反即隻眼唔知望咗去邊咁嗰個樣。 高潮眼撩鼻屎。 佢又唔係高潮眼，佢望咗去一邊嘅。 係嘛 ？OK。 佢又唔係摸上去嘅好似。 我睇到呢張就似係啊，不過是但啦。 佢隻眼唔係淨係向上嘅，有啲向側嘅。 O K。 咁啊，好正啊！好多人都話、 啊。大家係咯，集中曬喺呢度，一個冇腰嘅橋本環奈。 唔係有腰。 嚇、啊！咁都算。 即係佢條腰大過個胸咁，都係有腰嘅，係咯。 OK。 係咯，即係條腰突咗出嚟喎，仲冇腰。 嚇、啊！哦。 直落就冇腰啫。 即係大一肚咁都叫有。 大一肚梗係有腰啦，咪仲成嚿咁，仲冇。啊系咯，即系直落嗰啲就冇啫嘛，系咯，佢仲大啲，你话有冇啦？ Okay. 即系呢个好似嗰个咩多仔佛咁，你话佢冇腰啊？好咁话佢冇咯，佢、 okay. 有好大条腰咯，系咯，唔知佢做咩啦，系咯，咁啊，仲好多人仲觉得佢系咩千年一遇嘅靓女，真系唔该啊，系咯，佢十四岁嗰仔，我觉得系嘅， 过晒期啊，依家 唔系十四岁好耐啊，搞清楚先。系咯，即系唐玲都唔再系细路女啊，大佬。 咪但系佢个样都即系未至于 keep 翻细路女啊吓，但系你依家亦个样同埋佢拍嗰套《兰花劫》嗰阵时个样唔系差好远嘅。 我你讲唐玲，我以为你讲紧桥本环奈。 咁啊，梗系唔系。 我点会唔系差好远咧？我觉得桥本环奈争得远过唐玲好多，系咯。 两个人嚟嘅。 系咯。咁啊！但係好多人都讚賞佢呢個所謂咩拋開咩美少女嘅呢個形象呢樣嘢咯。佢有到佢唔拋開咩？ 嚇係啊！佢都已經唔係啊！ 係美少女啦嘛，係咪？ 係。 佢直逼阿欣兒嗰路線㗎啦，再走落去。 咁應該冇 定地址都差唔多㗎啦，我覺得。 咁樣。係 咯。 唉。咁佢 我冇覺得咩好核突喎，我覺得啱嘅，啱嘅。係 嘛？咁佢呢套咧睇佢 trailer 咧，就都啲特技都係流流地啊。但係咧，你如果佢拍翻呢套嘢搞笑嘅話咧， 搞笑係 啦，咁咪流流地啊，冇乜問題。反而做到個可能做到個喜感， 做到嗰種搞笑啊。 係啊。咁啊，同埋佢呢度嗰個時代咧。就其實不是江户時代嚟嘅，大家唔好搞錯咗啊！因為佢入面嗰、那個 其實咩未來嚟 嘅？係啊，咁啊可能嗰啲人啊之類嗰啲都喺翻度嘅，但係、那個嗰、那個啲科技啊嗰啲嘢就絕對唔係嗰啲嚟嘅，即係有曬槍啊槍都係小事啊，有曬啲飛空艇啊。 其實佢咪將個江户時代現代化啊？你應該講。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不過佢有好多好奇怪嘅嘢撈咗落去咁咯。 嗯，唔好理佢啦。 嚇、啊！啲人著嗰啲又冇乜特別咁樣，係。 冇乜邏輯嘅啦呢出嘢。 係都係搞笑嘅啫嚇，嗰啲咩伊麗莎白嗰啲咁樣成。 呢套嘢就係咁啫嘛。 成、啊、Q 太郎咁樣。 但我覺得佢冇辦法重現到嘅，我記得佢哋有連高達都係揸過嘅，呢套唔會有啦。 咁唔知啊。 我怎會有啊，大佬？這些就最多打下武功。 那個漫畫啊，那裡出，或者動畫都出了很久 了， 是啊，是啊，是啊，他玩了很多啊。這裡應該 不會啊，應該玩完就到卡通的東西 了。 是啊。惡搞人家的卡通那些應該沒有了吧， 應該沒有的，都是打那些而已，搞一下 笑，自 己搞一下笑 而已。搞 一下笑啦， 搞一下笑打一下好了。OK，當搞笑片看也OK的。 是啊。 我沒什麼特別comment。 我見到其他人都好似都幾落力㗎咁咧，係橋本環奈就啊玩嘢啲啊，咁咪搭喺張台嗰度咁樣話唔制啊之類咁樣，咁嗰只石豬咁瞓咗喺張台度， 嗯，都係只豬咁啊， 係，咁啊呢套啊睇啦嚇，大家如果中意嘅話都應該 OK 嘅，照計。 嗯，咁啊讲黑炮未 啊？好，讲黑炮啦咁就。 咪为咗补翻少少啦，佢话呢期啊，佢哋唔知有啲咩话咩话，将自己啲相放上去 Twitter 度，话咩即系好似同个女朋友食饭咁嗰啲相咧，唔知嗰啲 Twitter 啲嗰啲 project 嚟，好似话咁啊，跟住话有班星都走去玩啊嘛，咁啊其中一个咪系桥本环奈咯。 哦，咁样 啊，记得叫阿笔打 download 啊，福。 咩樣嘅咧？ 個咁嘅正常嘅個樣，唔係撩鼻屎嘅。 O K。 因為好多女星都 有玩啊。 哦，即係有啲第一身咁樣感覺這樣嘢，係咪？ 即係好似有個女朋友相咁咯。 哦、OK。 咁但係啲女星嚟嘅咯。 係。 啊。咪即係啲女星都玩，其實就唔係啲女星嘅，即係平時嗰啲係啲人自己貼上去嘅。 係。 即係啲女仔咁自己貼啲相上去，咁啊等你攞嚟可以扮女朋友，擺喺個手機咁樣。 哦。OK。 咁啊，但係班女星自己都有貼，咁啲人咪話正啊咁咯。係嘛 ？OK。 即係以前即係整幅中心名菜咩人包嗰啲啊嘛。即係所謂咩我條菜啊，咁其實我條菜就咁嚟噶嘛。 係。 就中心名菜啊嘛。 原來係咁。 啊！大家唔知道啊！ 呢個真係典故嚟，我冇聽過嘅。 啊！你唔知道啊？ 係。 咩叫條菜啫？ 我 條 菜梗 係 聽過啦。 點解唔係？係 啊？點解啊？係 咯。係菜啫。啊！唔係條藤啫。 係。 因為係中心名菜啊嘛，個個擺個中心名菜落去，話自己條女，咁啊我條菜啊我。唔知啊。 呢個真係唔知啊。 係咧。哇！都唔使知，而家都冇人咁講嘅，因為都。 未知嘅嚇，即係我嗰代都仲有可能有人講嘅，係 嘛？ 係。 而家你同啲人講咩條菜咩油菜？ 係啊。 咩咧？你一同人講中心名菜，佢都唔知係邊個啊？仲講？ 咁都正常嘅。 佢都唔知係一個人嚟，佢話間咩餐廳啊？ 哦， 係， 唔係嗰道菜叫中心名菜啊？ 嗰道菜或者有間餐廳啦、啊，因為我真係有見過有啲日本料理咁改呢啲名嘅，我覺得都唔知勁到不得了啫。 咪由日本人先玩翻，啱先奇怪啊！ 我唔係日本人玩嘅，香港人玩。 哦，香港人玩唔出奇 啊！日本人唔會咁叫嘅，呢啲太勁嘅。唔係日本人反而會叫緊係做孫悟空。 係。 但係食中華料理嘅，咁我覺得又 OK 喎。 嚇！ 係食乜嘅我唔知啊，食嚿雲定食支棍定？就 是 猴子佬嘅咧，里边其实实质，我唔知啊。你问啦，我冇入过去食啊嘛。酒店入边嘅大佬嘅嘢唔系平嘢嚟噶，大佬。O K， 啊，咁啊 ，anyway， 咁啊，睇下讲黑炮啊，黑炮列传啊，点啊？ 系。咁啊，佢呢个黑炮咧，就睇嚟就唔系净系得佢系呢个吓，啲超级英雄啊，似乎佢都有个班底嘅。 系啊，即系佢唔系单拖嘅，有棚黑妹吓， 系啊， 黑炮妹，点嘅咧？ 咁啊，佢有几个嘅，咁我见到佢有其中一个咧，就系戴住个类似炮型嘅拳套咁，但系佢嗰个又唔系拳套嚟，佢系射光嘅。 即系你当佢两个铁嘅嘢炮咁嘅型咁啊，戴喺手度，即系好似呢个咩咧，就呢个波床啦。Voltron 啊，即系个咩咧 ？Voltron 啫， 诶，五只蜘蛛合体 啊！哦，系 啊， 知啊，系啊， 系，咁啊，两个咁嘅老虎咁嘅蜘咩炮咁嘅拳头咁 啊， 射光咯， 系啊， 咁啊， 呢个几好笑真系， 即系仲有几个嘅， 系啊， 仲有几个黑妹啊，嗰啲佢啲唔知咩，啲侍卫啊咩，系唔系得佢一个嘅原来 啊，系啊。咁同埋 呢個王國又超高科技啦、 啊， 即係佢所話，佢係第三世界國家嚟，點解影仲先進過美國？ 唔係啊，黐線！佢嗰度嗰啲 外世界嚟啊， 嗰啲樓， 嗰啲外星啊，外星世界啊， 勁過香港啊，嗰啲樓真係，你話香港 唔係嗰啲，淨係睇 Star Trek 嗰啲咯。 係啊，係啊，係 嘛， 係啊，係 嘛，外星世界或者未來世界咯。 係啊。之後就 有 個皇家賭場咁，唔知係邊度嚟嘅， 有啲誇張我覺得。 係。咁同埋佢 異世界啊，定異世界？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尤其是係佢嗰班人著曬啲土，即係嗰啲又唔係土人衫喎、啊，即係佢係嗰啲似咧呢個Warcraft 啊嗰啲咧，即係 War of Warcraft 嗰啲。係啊，冇錯啦。 嗰啲咁嘅衫。 個樣好似好原始，但係其實好先進嘅啫。係 啊。 即系John Carter 嗰啲啊嘛， 系啊，唔知咩事啊， 唔知咩事啊，系咯、 啊。但系咁睇落又好似啊，都好睇喎，有啲嘢睇啊咁啦，唔会话净系得佢一个咁样咁咯。 咁至於呢班女會唔會喺出翻嚟咧？ 好似原來都比想象中係多啲嘢，精彩啲咁。系咯，不过唔知啦，系咁啊睇啦，系咯，冇乜点嘅，即我又冇话特别兴奋睇到，因为反正呢个角色其实 系大家都唔系好识嘅， 唉，咪就系上次睇过出过场咁啫嘛，咁多系咯，冇乜认识，个漫画冇睇开咁， 系啊， 咪授权战队咯，对我嚟讲，系咯，佢唔整个大机械人，我觉得争咁啲嘢添啊， 吓系咪应该 call 翻嗰五只老虎系咪变咗五只炮啊？ 唔理佢啦，蜘蛛俠都應該叫翻個機械人出嚟啦，東影嗰個。我覺得玩到冇嘢玩，要出呢啲噶啦。唔係你今次睇翻個蜘蛛俠個畫頭都係咧，見到件衫勁多唔同嘅 function 噶嘛。 係，簡直將 Iron Man 啲嘢切擺曬入去。係 軟夾版 Iron Man 啊。 係。 咁樣。OK， 好，咁啊簽名好多嘅，的確係。 咁啊，係啊，大家睇啊。咁啊，仲有冇其他？我啊睇咗咁多啦，啲新嘢。 我啊拉少少講一句咁多啦，呢啲啊貨翻北美觀眾啦。咁呢期啊一套嘢叫做咩 ？It Come at Night 係咪叫套戲？咪叫做我唔記得 exactly 係咪叫呢個名 ？Okay。 It Come at Night 係咪很上下？即係夜晚會嚟嘅嘢，咩嚟啊？係咯，咁啊，梗係唔係姨媽啦，都唔係姨丈啦。大佬 唔係情婦。 夜用裝啊！夜用裝啊！呢個碗呢個咩話？呢個樹熊。是不是那個啦、啊、是那個一陣都會講兩句的大佬因為扔回蜘蛛俠一陣要講回那個是不是羅浩芳蜘蛛俠 是It come at night 這個先好啦那這個講兩句的因為放在北美的聽眾可以即參考那我就覺得挺悶的出現因為它真的很悶佢成套嘢咧都係喺間屋度做曬啦，咁咦咁唔係啊？平時我哋都睇開呢啲畫質，係咁人哋啲正呢度悶啊嘛。咁佢主要就係講佢哋有個奇怪嘅病，咁你當沙士咁嘅啫，佢唔係怪到變喪屍。咁佢就每次佢哋遇到嗰啲人有嗰啲嘅病症咧，咁佢就會即係殺死佢，跟住咧就燒咗條屍嚟，即係防止呢樣嘢再蔓延啦。 即係有啲黑死病啊嘛。 叫懟低咗佢嗰個係黑死病咁啦，懟低咗嗰個爺爺啦。一開始嘅啫，咁跟住佢後屘就有個人爆，即係想爆入嗰間屋啊！咁佢就話其實佢因為佢唔知道間屋有人住嘅，因為佢唔開燈嘅。嚇！咁其實佢係冇惡意嘅話自己，咁但係佢總之佢就後屘試啊，嗰條友一段時間見佢都冇發病，即係佢冇病啦。咁佢仲話其實佢仲有個老婆同個仔嘅，個好細嘅幾歲嘅仔。咁咩乜佢仲接埋入佢間屋住喎？咁但係過咗一段即係相處一段時間啫。就開始即係有問題出現啦，咁就唔係佢，就是、因為佢哋間屋只狗啊走咗出去，結果就賴咗嘢翻嚟，咁佢就即係有個危機，就係咪惹到嗰個細路仔可能有病咧咁，咁結果佢就話不如你哋都隔離一段時間先啦，喺屋度即係另一間房，我哋唔好見住。咁但後屘就發覺嗰個細路仔成日喊啊，咁佢就諗嗰個細路仔應該發病啦，咁、那個屋主，咁結果佢就攞住槍咧，就唔知想去查下 check 下佢哋係咪有病。咁我相信佢，如果佢真係有，佢我佢都想殺出去嘅。咁結果就輾轉就係咁啦，咁係有興趣就睇啦。我覺得即係都幾對我嚟講係幾悶嘅出戲嚟嘅，即係其實成套係冇怪物㗎。係，佢只不過講係講人性嗰樣嘢係好似怪物咁樣嘅啫。OK，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啦，係好 drama 嘅套嘢。咁但係我唔係中意睇呢啲咁樣即係都你都可以拍得有趣啲或者冇咁悶。嗰個城市真係幾佢拍得幾悶。咁啊咁嘅啫，有興趣去睇。我呢度我恐防遲啲都會有機會做嘅，我估嚇。係。 O K。 係有可能嘅。O K。咁啊，貨翻北美嘅觀眾啫，純粹。好。咁啊，咁啊，講翻啦，個乜鬼樹熊夜用裝係咩嚟？ 嚇。係。嗰個就係我哋香港嘅一個都算幾勁嘅特攝團體啦，就 A V G 啊。 關公大戰外星人。係 啦。咁佢。 佢哋拍嘅原來。 係。 喂。咁啊，計呢個鹹蛋超人賣避孕套，因為佢再將特攝出賣喎。呢個就雖然佢呢個就唔係任何一個已有嘅特攝英雄嘅，創咗一個叫做樹熊，係英雄個熊喎。係。嘅東西出嚟就巨大嘅喎，喺個城市度同一隻水喉怪喺度打，咁就話唔會漏咁樣。咁大家知講緊乜啦？夜晚唔會漏咁。係。咁啊，避呢個衛生巾啦。咁喂，所有啲特攝嘢唔係拍呢、這個。安全套就衛生巾咁做乜嘢呢即係咪淨係可以揾到呢啲嘅即產品啊？係肯用特攝嚟做呢個廣告呢即係其他就唔肯啦。即係賣銀行、賣 唔係樓嚇，冇理由揾銀行出嚟賣噶，咁唔係喎，但係日本會喎、 啊。係咯、啊，銀行。係 咯、 啊，唔出奇啊，揾呢個無知人。 點解唔會啊？係啊，咁但係總之香港就係咪冇咁，所以就全部只係可以賣呢、這個賣呢啲嘢咧，即係所有呢啲英雄嘢特攝嘅，只係一味玩 cheap 啊，玩核突咧。咁甚至連班運動員啊，阿李麗珊咁都好啦，都只不過係賣下呢、這個佢賣咩啊？佢係賣番鹼啊，好似啊。 係嘛？哦，翻係 咯， 係都係 咁嗰時張德培啊，即係打乜武代嗰個咧 嚇， 嚇都係賣啊洗頭水嘅啫，係我因為冇記錯，好似 Head and Shoulder 嚟嘅，係咁嘅啫 ，OK， 即係嗱呢啲都係英雄嚟㗎，體育嗰啲都係英雄啊，所有嘅英雄咧喺香港其實都係不值一曬嘅，咁啊包括我嗰 個 蜘蛛俠啦。 诶，卖呢个政府， 包括 罗 浮科蜘蛛侠啦，今次啊，咁啊罗浮科卖咗佢，哇，咁蜘蛛侠佢算整得佢型仔噶啦，啊，个蜘蛛自己啊，又企喺个罗浮科个屋顶咁样，喂，真系嗰、那个波咁嘅屋顶喎、啊， 系， 咁嗰度真系搵个航拍定唔知乜嘢影，喂，我又觉得嗰下咧，成个广告做得最醒神，即系最似，即系嗰个蜘蛛侠个 feel 嘅， 系， 企翻个大厦顶嗰样嘢，咁但系除咗嗰个之外咧，成个片就真系。盡顯呢個香港本色就是賣核突 是。如果大家想看翻嗰條片就係啊 ，search 林雪啊，同埋呢個蜘蛛俠 核突 㗎 啦，老實講係咪先？係 啊。 嚇！哇！跟住仲要個女主角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啲係。雖然就係演技啊，做舞台劇就唔係講樣，但係一係即係擺電 而家你係廣告啊，電視廣告嚟喎。 係咯，即係。即係就我知平時好多戲都客串嘅，咁但係我直情比蝦頭更上一層樓啊個程度係。 哦，咁蝦頭好多， 係嘛？好多啊！ 好多好多。 係咯，呢度你會唔會以為嗰係男扮女裝啊？ 即係成日拍周星馳嗰、那個， 成日拍周星馳嗰個男扮女裝嘅咩？ 嚇、 啊？哦，你講阿如花？ 嚇、啊，係咯。 唔係，如花一睇嘅男人啦、啊，我即係我呢個有啲即係唔知啦，誒，即係如花嗰個你唔討厭嘅，你覺得係搞笑啫，但係一定有須嘅，大佬如花，係，咁啊即係古明華哋嗰只啫，你唔覺得討厭㗎，你覺得佢搞笑啫嘛，個麻甩佬喺度話女人搞笑，喂呢、這個唔係啊，你哋話你個男定女嚟㗎，係，但佢 actually 係女㗎喎，係。 系个系， 大家睇翻啦，大家睇翻啦，都即系 唔地定唔知台湾剧咁样嘅， 哦， 讲普通话嘅， 哦，咁啊得，唔使睇啦，真系。好，仲有， 咁啊，仲有嗰套啊，我叫阿不打，睇下睇唔睇到嘅恶女啊，咁呢个就系诶啲韩国 恶女系咩嚟嘅？ 啊，韓國戲嚟嘅，咁就講啲殺手啊、特工嗰啲咁嘅。 哦。 嚇、 啊。咁樣。 係啊。咁啊，再之後就要去到6月17日啊，優先場就《壞蛋掌門人3》嘅，正常就去到29日嘅。 哦。 係啊，爭咁遠。咁啊，6月22日就變形金剛啦。咁啊。23就今晚打喪屍啦、啊嗯、Survival Family 都仲係叫呢個名嘅，咁就寫住6月29日，不過唔知真唔真啦。 佢係咪直接叫英文名啊？ 啊，咁樣樣啊？ 會啊，通常咁簡單名，咪生存家族咁都叫英文名 啦。係啊，乜乜家族咁樣，咁你好似啲日本片啦，係咪先？ 用英文名啊，多數未係正式嘅劇 啦。咁啊 ，John Wick 都要加個殺神 John Wick 咁你先得 啦，係咯。John Wick 要加翻個中文字。係 啊。咁佢乜都冇咁啊，真係嚇唔知啊。 少啲，少有啲。 咁啊，之後要去到7月6日就終於有蜘蛛俠強勢回歸啦。係。係。咁啊，7月13日啊就有猿人爭霸戰啦，星空巨戰。咁啊，同期都有反斗車王3嘅。 哦， 系啦，咁再之后就嗰个7月20日就有《邓寇克大行动》，同埋《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哦。 系。哦，嗰阵时有呢个剧。 我期待啊，《千星之城》，不过好多人都当垃圾啊。 吓，咁啊系啊，大睇下点啦吓。咁啊，同期仲有呢、這个剧场版《星光乐园》嘅。 咦？但系点解我又见到个姊妹肉蒲团，有啲又话要七月先做嘅咧？ 哦，咁样样。 咁到底系下咪做啊，定七月先做噶？到底点噶？咪攞咗两个唔同档，两个唔咁争远嘅日子。 但系如果呢个嘅话，我依家又未见到佢有边度话买飞喎，咁啊真系唔知啦。 系，咁可能真系七月先做啦。 咁啊之后7月27就喵星人啦，同埋呢个美女变怪兽啊，即系猫女嗰套。 系猫女嗰套。 系啦。咁啊，7月28就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啦，同埋呢个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 嗰个港产嗰度。 系啊，冇错。咁啊，之后要去到8月就有呢个 Emoji 大冒险啦，8月3嘅，同埋呢个哆啦 A 梦大雄之南极冻冰冰大冒险，呢个应该系新嘅啦，系嘛？即係 應該新啦、 啊。係咯，咁啊8月10就鬼娃 Annabelle 造孽啊，咁啊同期都有嗰個大著老母去旅行嘅，哦，同埋仲有呢個軍艦島同埋悟空傳都係嗰個時間做啊。咦，我見到 咧呢、這個7月27咧會做嗰套，即係即係呢個普羅米修斯入邊個靚女啦，亦即係啱啱做完呢、這個。呢、這個啊，唐嘢時速入面做呢個女魔頭嘅呢、這個、啊、叫咩話叫做查咩查理斯咩咩咩花郎係嘛？佢嗰套叫原子殺機啊。 哦。 Tommy Bond 啊，即係金毛咁解啊 ，Bond 啊。啊，佢7月27嘅，我影咗個排期，佢中文叫做原子殺機，殺機咧係個機係公主個機。係。咁啊，見到多咗，補下呢啲新嘢好過啦。 哦，咁啊新嘢仲見到呢個8月10啊，都係。嗰、那個第 Hitman's Bodyguard 啊，即係阿死侍同埋阿 Alex Fury。 點解仲係寫英文嘅？咁啊，真係唔係啦。 嚇，唔知啊嚇。係 咯。 咁啊，同埋同睇下先，8月24號啊，就有呢個黑魔塔啊，唔係 Dark Tower 啊 ，Dark Tower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套。 係啦，咁佢寫呢個時間。 誒 ，By the way， 就已經講漏咗啦，就係、是、好似我哋嚟緊係咪6月尾啊？就會睇到嗰個另一個 Stephen King 嘅嘢，就是、電視版啊，就係、是、呢個墓地二殺啊 ，The Miss 啊。 O K。 咁有啲新啲嘅畫頭咧，我咪貼咗上群組，不過唔知碌咗去邊度。 係。咁啊，再見到啊，八月 月尾都仲會睇到。 8月31日就有套《紅衣小女孩二》啊。 嗯，哇！呢套都係二啊，犀利喎。 嚇。咁啊，再之後嗰啲就冇乜其他新嘢住啦。 咪最好即係播下啲有冇啲係新貼嗰啲咯，即係之前冇講過嘅咯，有冇啊？ 有套《東方快車謀殺案》啊，就11月10日嘅。 哦，呢、這個上次提過啦，好多人做噶嘛， 啊、 哇正喎呢張，呢度好嘢啊！幾時話？11月10日。十號。 係啊。 係。嗱咁，頭先北大曾經介紹過啦，打死不離三父女咧，呢度而家排話8月31日。 點解咁耐嘅？爭咁遠？ 冇辦法啦，冇辦法，係啦。OK， 咁呢啲要報下嘅，呢啲好嘢。 係。咁啊，仲有見到啊，10月21日就紅海行動啊，林超賢嘅，但係應該都係打嘅啫。 係、哦。OK， 即唔係科幻嘅。 嚇。咁啊，仲有呢個12月21日就袁和平嘅《奇門遁甲》 嚇，即係新嘅。 係。咪但係佢好搞笑嘅，佢《奇門遁甲》嗰四個字咧就喺個 poster 角落頭，咁咧佢就12、15咧呢個日子就擺咗喺正中間，啲人就喺度奇怪。 戲名嚟 嘅。係啊，咩咩12、15啊，15、20啊，大佬猜唔會啊？ 唔知啊。可能是 唉、啊、不知道、 就是這樣 啊，還有補多一個，他說二月即是下年2月22日就有捉妖記二的，他說 我、哦、你補這些那就還有很多如果下年就那些講完先的啫， 講完先啊， 全部都是 好 是那些是講完先的啫， 嗯 好，有沒有沒有了， 好啦、啊、好啦、啊、咁其实仲有讲唔尽咁多嘢，咁喺群组嗰度呢好多嘅额外嘅消息同埋有好多戏嘅话头我哋冇讲嘅，因为有啲再怪鸡啲嘅戏嘅 ,ok? 大家都再逐个睇下啦，咁大家唔同嘅网友都有 post 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好啦、啊、咁好啦、啊、咁明细返啦，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啊、咁我哋讲 email address 系 tasuk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爆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我哋一阵呢都会摆返上呢个 sci-fi411@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你哋更新咗之后呢，香港播放 casquare.com 就会随住更新啦。另外如果大家去呢个香港网站 app 呢，咁就搵搵 record 先啦，咁我哋星期一就会同我哋新一集㗎啦。咁大家亦都记得嚟呀、啊、支持我哋嘅专业呀、啊、就係、是、呢个嘅 facebook.com/sci-fi-all-the-way。咁大家亦都记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听众群组呀、啊、就係、是、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2 嘅。339261276632嘅。好啦，咁我哋其实 YouTube 我哋而家先会做咗嗰个短版先啦，即係呢個其實嚇，咁跟住嗰度應該會有翻條 link 係嗰個長嗰個，但係就冇咩睇嘅幅圖嘅啫，嗰個暫時係啦。咁試下咁樣做又點啦？咁暫時就大家都冇乜點 share 啦，我哋見到 係。 咁大家即係入翻個 YouTube 度 like 同埋 share 啦。你出邊 like 冇用㗎，要喺 YouTube 入邊 like 先得㗎，同埋 share 先得㗎，係咁樣嘅。好有冇咁啊？好啊。 系，同埋依家就真系啊，有新工就冇办法，即系做翻嗰个长班 嘅 喎。 系啊，新年有新嘅工作啊，咁就比较都暂时啲时间都几 occupy 嘅，咁啊都要系啦。 系啊，要睇下， 要谂下 迟啲 点样分配啲时间添啊，有机会星期日唔知会唔会要翻啊，迟啲，因为要 ship 到，系啊，咁啊，系都要谂下计。好，好啊，咁啊好，咁我哋网上播放时间咧有埋花生台啊，好同埋 Record 先啊，都系星期一有嚟嘅节目嘅。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微博时间同星期日都 OK 制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